话，检讨范围可以包括医疗、福利和卫生系统互动和连接，包括医管局40多间医院分联网治疗，在公共卫生危机下是否最好，因为现时已经证明定点医院才是最佳安排。他又向疫情中每名离世人士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他强调早前有检疫酒店引发传播不是人为错误，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有时无法完全避免这些因素，当局在每个阶段都有按研判以及考虑专家意见。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更录得超过40毫米。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及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200米；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上个星期咧，白元浩咧就在家工作。咁啊今个星期咧啊又轮翻我啦，系啊。咁啊在家工作啊，同心抗疫啊，个个都要嘅。咁啊我哋都要即系谂下办法咧，点样可以减低下啲人流啊？咁啊系一件好事嚟嘅。而家出面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朝头早嘅7:30。我咧其实都系俾夜晚嗰啲嘅闪电啊、行雷啊、大雨嘅声音咧，就已经喺神吉咁早啊嗰阵时几点啊？我谂就2:00-3:00，哇，已经醒晒，好鬼嘈啊！落雨落到咁我嗰度，咁啊，所以都系大雨嘅。好彩出门口嘅时候啦。咁又唔係話好大雨，咁冇影響呢一個咧，即係路面嘅安全。不過而家咧，咁我翻咗嚟啦，咁望唔到出邊。咁如果有啲雨水啊，地下一定濕噶啦，咁有啲水浸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容易咧就引起跣梯嘅。咁安全駕駛咧先至係至上。咁而家有香港電台第二台普通一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亦都喺星期一嘅早上，2022年3月28日早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会不会是一个就安于现状而对工作失去了热诚的人呢？其实每一个就是伟大的人，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在他们成为伟大的人物之前都是小角色来的，他们都是由实践自己的梦想去到开始。所以有些人呢在他自己履历的时候，他会写自己是什么啊，他会写自己是一个梦想家。哇，梦想家这个呢，即他们都即难听一点说开盘开得很大啊，叫做梦想家、哦、是啦，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对他们自己的梦想充满着热诚，他们永远记得自己内心里面充满着一股的力量，也都有耐性，可以呢就相信自己完成一个又一个壮举改变世界。你有没有这份的能耐呢？不用下去到改变世界的，改变了自己的现状令到自己更加好呢，其实都已经是很足够的了。我个人啊没什么大志，你笑我都是这样说的。人啊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呢，都是我做人的一个最大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应该就开发我们对自己生活对我们学习的一股又一股的热情，等到我们这个热情呢不会熄的，活到老学到老，然后继续有热情到老，那你说呢，生活就充满着色彩啊。早晨早晨，听着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早晨的时候有白拳路小白陪着你一起起身。 在压抑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知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动，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永不知错。 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怎算护国，世界没理想怎去高歌，最漂亮负责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但那是最好的，最真的我，一生不会枉过。 今日朝早揾嚟霆锋呢一首嘅《有火》啊，同大家加油打打气啊吓！希望大家对自己嘅生活、对自己嘅工作充满住热诚。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暂时见到去到早上嘅7:30。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荷尔蒙斑同埋黑眼圈，当然对于爱靓嘅女士嚟讲系大忌嚟噶啦。有营养师就话，色素沉淀，好似荷尔蒙斑啊、黑眼圈啊咁样，都系好常见嘅。提醒翻长期挨夜、年纪增长同埋有鼻敏感嘅人，都系导致黑眼圈嘅成因之一啊。香港营养师学会认可营养师 Cathy 就话啦，荷尔蒙斑是因为荷尔蒙形成的色素沉淀，很多时会出现在孕妇或者是年长女性的身上。孕妇因为雌激素和黄体素分泌旺盛，刺激了黑色素的细胞，令到黑色素增加和沉淀。 Cathy 就话啦，荷尔蒙斑一般就会出现在面、颈、腋下和腹部等等的位置，而孕妇生产之后在荷尔蒙分泌恢复正常，情况就会有所好转的了。今朝早不如听下营养师教大家，若果你真的处于一个长期挨夜、年纪增长又有鼻敏感的状况，有没有什么食物的营养可以帮到手？ Cathy 就说了，茄红素其实是可以保护眼周血管和改善眼部血液循环的，而且还可以阻止紫外光和辐射的伤害。美国曾经有研究建议，每人每日摄取约10毫克或者以上的茄红素。若果用实体的蔬菜水果来量化，每100克的番茄和红石榴分别就已经有 2.6 毫克、4.75 毫克和5毫克的茄红素，吃完这几样东西应该就刚刚好了。另外维他命 C 也可以配合蛋白质，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有助防止皮肤老化。卫生署建议成人每日应该摄取不少于45毫克的维他命 C， 其实每100克奇异果或者橙就已经有64毫克的维他命 C 了，而半杯红色灯笼蕉更加就有116毫克的维他命 C。 至于维他命 E 呢，就可以维持皮肤弹性和延缓衰老，所以这两种维他命都不可以缺少的。除此之外，多酚类好像花青素这样亦都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系统，有助增强视力和护眼明目。 它的抗氧化功能是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的十几倍啊。营养师就说了，可以吃多些红、蓝和紫色的蔬果，例如每100克的黑加藤子、蓝莓和小红莓分别就已经有272、163和92毫克的花青素了。要吃够个 quota 好像都不是那么难啫。Cathy 就说，若然想保持住皮肤年轻，就要减少进食垃圾食物了。好似嗰啲薯条啊、炸鸡啊咁，多食除咗会变肥之外，亦都因为长期高温油炸嘅油含有游离脂肪酸、自由基同埋过氧化物等等，所以呢啲物质都会增加身体嘅氧化物，产生更多自由基，加速肤色嘅色素沉淀噶。所以要靓，除咗要有好嘅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一样要配合。多做运动，建立良好的餐单和作息时间，我相信你很快就会越来越漂亮，而且还要是由内漂亮到外，由外漂亮回入里面。今天昨天明天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六点二十三分啦吓，咁啊晨光正能量卫星，不过都同大家先望一望咧，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95%嘅，咁啊相当湿啦，冇错啦，咁啊见到咧都系咁落雨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暂时咧就去到早上嘅7:30嘅。星期一嘅时间呢，咁当然啦，一有机会呢就即刻㗎可以同啲听众睇睇呢有啲乜嘢啊好嘅事情呢 在我们的社会那里经常都会见得到的。有慈善团体呢今天会登记呢就是20,000盒这个快速检测盒。咁啊，话到咧名额就已经咧3日之内爆满啦，哇！都已经咧就相当之好啊，即系证明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咧就系好嘅慈善团体啊吓。咁啊，有指咧第二轮啊，登记呢一个咧就系免费嘅，再派呢一个嘅叫做咧检测盒啊，咁啊将会咧就喺3月28日，哎呀，一阵间咧做完晨光10点咧，咁啊会有。大家就可以去到咧，就系狮子会社区服务嘅网站嗰度咧，就见得到啦。每名长者登记完之后咧，就可以即时啊收到咧就系参考嘅编号，翌日亦都会透过咧就系 SMS 短信咧，咁啊收到一个领取 QR code 以及咧就确认嘅信息。凭住呢个二维码，咁啊喺指定嘅日期，咁啊暂时指定日期就系4月1日至到4月10日啦。当日或者翌日啊领取第二盒快速测试剂嘅。佢哋嘅自动贩卖机啦，即係免费领取嗰个机呢，其实地方呢都唔少㗎喎、哦。好似呢就係、是、譬如中环街市地下啦，仲有呢就係、是、港铁方面呢有香港大学站啦、西营盘站、大窝口站、大水坑站都一样呢会有㗎。咁至于你话喂如果室内街市嘅，咁喺翠林啊、海达、欣田、平恩同埋咧就系鸿福嘅街市咧，都一样系可以咧就系嘟到呢一个机嘅。咁希望咧有更加多嘅慈善团体啊，可以咧就系出钱出力啊，去到咧就系帮忙唔同有需要嘅人士，去到咧就系唔同嘅物资供应咧都非常之紧要嘅。大家最紧要呢个时候咧，抗疫期间咁啊，千祈唔好松懈啦。特别咧系而家咧见到个数字开始回落嘅时候咧，更加系我哋咧要坚守住呢一个咧防疫嘅时刻噶。如果唔系咧，一有机会啊，又俾啲病毒咧有机可乘喺度发难，咁啊又系我哋即系搞到自己。所以咧呢个时候，大家要继续咧就系忍受住，继续咧就坚守住，咁啊最好啦。 钟新闻简报之前，呢首嘅歌睇下边个先？我 Chantel 系姚卓菲灵魂伴侣啊！听完新闻翻嚟，继续有普通话台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全市展开分区分批核酸筛查，压制疫情扩散。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足不出户。第一批地区包括浦东，今日清晨五点起封控，下个月一号解封。第二批地区四月一号凌晨封控，四月五号凌晨解封。为了配合防控，上海地铁今日到31号，黄浦江以东、以南区域所有车站停运。停运区段包括陆家嘴至浦东国际机场站。上海证券交易所星期日晚就特殊时期业务开展作出调整和衔接安排，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有网民上载视频到微博，声称浦东有超级市场门外凌晨时分仍然出现人龙，秩序大致良好。部分微博图片显示，多个住宅小区街道午夜前空无一人。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通告，全市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通告由今日到四月五号期间施行。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继续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进出小区、各类公共场所等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凭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学生、儿童托管机构、线下教育培训机构等继续暂停开放。各类餐饮机构堂食按 75% 限流有序开放，入口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另外，严控大型活动，市民非必要不离开深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埃尔多安强调必须实现在乌克兰停火。土耳其总统府话，埃尔多安表明乌克兰人道情况必须有改善，双方同意新一轮俄乌谈判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及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的，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好嘅设计最紧要系有佢背后想带出嘅意义。 阿女啊，我想问一下咧，那个天窗咧，点解有咁多唔同大细嘅窿嘅？ 呢个咁特别嘅天窗设计系老板娘专登揾人整嘅。老板娘咧开呢间咖啡店，系希望客人可以喺繁忙嘅生活之中得到喘息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荣饰演嘅 Christy 最后能唔能够揾到自己嘅一片天，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抬头展翅。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哦，雷暴警告继续喺度，嘣嘣嘣咁样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而家早上啦，星期一打电话俾阿 Kitty 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我头先咧都有喺节目嗰度啊，同啲听众讲咧，我寻日夜晚2:00-3:00嘅时候，都已经俾只行雷闪电落大雨嘅声音咧。真系嘈醒咗喎、 啊！喂，我都系，我正想同你讲，你知道我平时都即系之前咪话地震有感嘅，我都冇醒到、啊。 系啦，你甜睡 B B 嚟噶嘛你？ 系啦，反而寻晚咧真系太大雨啦，逼逼白白，逼逼白白，同埋咧我寻晚系开窗瞓啊嘛。吓、 啊，撇雨撇雨。 又好彩，好彩又未至於，但係就可能真係自己有少少感覺咧，就驚啦，即刻就嚇醒咗啦咁樣，咁啊要出廳嗰度又睇下有冇閂窗啊，其他嗰啲地方有冇閂窗啊，房又起身閂窗啊咁樣啦，好鬼驚嘅原來嗰下，即係有啲嚇醒嘅感覺。但最好笑係咧，我發現啊，我哋即係啲叫做負責屋企嘅人嚟起身啦、啊，跟住咧你見到只小狗咧依然係瞓到。猪咁样咧，你又觉得哦，真系好幸福啊！无论系地震有感又好啦，定抑或是系打风落雨又好啦，啲小狗咧继续瞓到好冧啊！你见到佢 系啊！我今朝咧都同你即系起咗身啦，临翻工之前咧，咁、我就喺屋企就谂下啊，点解屋企入边咧都听到咁大嘅雨声嘅咧？咁样，跟住我先醒觉咧，我就呢、這个就唔系因为惊闩窗就砸醒啦。但我出门口之前真系望一望嗰只窗，啊，原来我真系开咗窗喎。咁只狗咧又唔理啦，跟住我咧就闩窗嘅时候咧，佢只系擘大只眼，个身体完全冇喐，只系睄一睄咗我一眼之后，佢继续眯埋眼。系啊，我觉得我真系变咗咧，佢系佢仆人咯，好似系佢叫你闩窗啊，从住我啊，撇雨啊。 因为唔闩都冇所谓嘅，佢又系 啊， 唔所谓都撇咗我嘅咁。 闩咗咪瞓得冧啲咯。 系啊，哇！不过寻晚真系好大雨咯、啊。 系啊。 不过而家咧我见就啲雨都仲有落紧嘅，但系就冇咁大雨啦。但系咁变相就其实都几清凉啦。我想话其实寻日开始都。有少少涼涼地嘅感覺啊，即係比起之前嗰幾日，咁而家今日再落埋雨，就更加有少少即係濕濕地啊、凍凍地嘅感覺啦。咁我又睇翻天文台咧，話嚟緊個 weekend 嚟緊嗰個週末咧，又再有凍嘅感覺咯，有冷風。 係啊，其實而家咧都17度啦，咁但係部分地區咧更加會挨住15度添，所以今日朝頭早咧、其實都已經。 覺得咧都即係凍咗好多，即係可以用凍，因為突然之間氣温嘅變化，你未適應到咧就會凍咯。加上落雨嘛，落雨咧係嗰種濕凍嘅感覺咧就出咗出嚟。 系， 我都 因为呢个我都觉得就嚟清明时节啦嘛， 咦系， 清明时节雨纷纷，搞唔到咁大雨啊而家。 我原本今日朝头早咧出咗门之后，我先发觉其实我好似有条颈巾会安全啲咯，有啲寒寒地，我觉得而家都个人都。 哦，都系啊，因为而家啲天气一系就湿，一系就焗。即系前几日就好似好焗咁样啦，即系如果冇风嘅时候，咁所以都容易生病嘅，大家都要小心啲咯。 系啊，咁啊呢啲天气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即系温度嘅变化。突然之间又冻一冻咁样咧，你又谂住收埋啲衫啦，啊唔一阵要问一问阿钟哥佢收啲衫未？咁但系咧，如果你收唔系落雨啲收衫，冬天衫系啦，即系如果收咗冬天衫嘅话咧，其实而家都可能有啲会觉得啊，都留翻一两件可能稳阵啲咁样。 是的是的，咁啊今日就即系带多件外套啦，同埋出门口记得带遮咯。 系啊，如果唔系咧，揼湿咗啊，真系阴功啦。同埋可以着下啲雨嗰啲水鞋，系啦。 啊，系雨靴。 雨靴系水鞋，好似系货街市嗰啲叫水鞋，雨靴系出街系嘛？ 只不过靓啲就冇咁 靓。靓啲冇咁靓。好啦，大家拣下啲衫出门口啦。我哋再倾过啦，Kitty，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嘅时间，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如果你想朝头早有人同你倾下偈啊，嘈住你用嘈啦吓，我都觉得我系嘈嘈地噶啦。朝头早令到你有啲热闹嘅感觉咧，咁啊一定要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百科嗰度揭下嘅时候咧，睇到呢一样嘢，我自己屋企咧就用呢个焗炉嘅。咁啊，因为咧就感觉上咧，好似啲火啊靓啲啦，感觉上亦都系健康啲啦。不过咧，微波炉咧，咁啊，大家都已经拆解咗佢嘅原理啊，各种嘅，譬如辐射水平啊，咁有好多噶啦。但你又知唔知咧？啊，微波炉始终都系有辐射嘅，咁啊，因为微波炉咧系通过微波去到工作，咁啊，所以咧佢喺工作嘅时候咧，一定会用到啲辐射啦。咁但系正常嘅情况底下使用微波炉咧，其实并不会咧就影响人嘅健康嘅。嗱，微波炉咧睇翻相关嘅资料啦，微波炉咧系利用啊食物喺微波场中吸收微波能量，而令到自己加热嘅一个咧烹调嘅工具嚟嘅。佢咧就系利用咗啊磁控管啊，将电能啊转化为微波能。在这个微波炉的封闭内胆当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微波能浪场。这个微波能量场呢，就好像看那些英雄片一样，讲到这些字。将水分啊，同埋呢就是极性的分子呢，就激烈地震荡，震震震震震震，从而达到呢就是加热的目的的。简单来讲呢，就是微波带动分子震动摩擦呢，产生这个热力的。另外，微波是一种的电磁波，就和心机、红外线、以及可见光等的本质是相同，只不过频率是有差别的，即正如光那样，哇，你看到有不同的颜色，其实呢光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波长频率的，不过大家的频率也不一样。所以你有時候譬如朝早啊，或者黎明啊、黄昏这些时间，我们会看到太阳、有不同颜色，是因为都是个波长问题。而呢一啲嘅叫做频率啊，呢啲嘅电磁波咧系不会致癌噶，咁啊科学都已经证实咗噶啦吓。而且咧，现在嘅微波炉咧就会设置一个金属嘅屏幕，阻隔咗咧就系微波辐射，咁啊走到去呢个微波炉以外嘅地方，能够更加有效咧就系避免辐射外泄嘅，咁所以咧就大家更加唔需要咧就系担心啦。啊，唔同地方咧又有唔同嘅标准嘅，例如中国咁样。 中国内地啊，咁啊微波炉嘅相关标准嘅要求咧，就每平方厘米功率不超过咧就一兆瓦。啊，另外啊，微波嘅能量系按照住距离嘅平方减弱噶，五厘米就会一兆瓦啦，五十厘米咧就会降到0.01个兆瓦噶啦。所以我哋屋企用呢一个微波炉嘅时候，只要咧原理微波炉七十厘米左右啊。咁而且微波炉咧就系一个合格嘅产品啦，就不会对人体咧就产生呢一个害嘅。不过微波炉用嘅时候都有啲禁忌嘅、哦。嗱，微波炉嘅辐射虽然对人体嘅健康就冇影响啦，咁但系我哋喺日常生活入边咧都系要注意一啲，安全系第一啊嘛。所以等你使用微波炉嘅时间咧，就千祈就切记啊，去到用一啲普通嘅塑胶嘅一啲嘅器皿，亦都唔好用金属嘅容器、哦。你睇嗰啲咩 Terminator 啊、未来战士啊、史泰龙啊嗰啲戏啊睇得多啦，佢哋通常要爆炸咧就会摆一个金属嘅，我唔想啦，所以我咧就会千祈咧就不要放呢啲嘅叫做普通嘅塑胶嘅容器、金属容器，亦都唔可以喺啲冇水嘅食物嘅情况底下咧就帮呢个食物嘅加热。头先讲过啦，佢震荡呢个水分子啊嘛，系咪？水都冇，系咪？震乜嘢咧？震唔到啊，咁啊即系影响咗啦，亦都唔好油炸食品，因为油炸食品咧就容易咧就喺呢个微波炉入边啊着火噶噃。嗱，亦都唔好咧就将啲肉类加热至到半熟，咁啊就再用微波炉加热，因为容易残留一啲嘅细菌嘅，咁啊佢同普通明火咧即系加热嘅方法咧系有分别嘅，咁所以我哋喺用嘅时候咧呢一方面亦都要小心啲咯。更加咧就唔好同其他嘅电器用同一个嘅插座啦。啊，鸡蛋啊，亦都唔好连埋壳咧就放入去。啊，不建议使用啊。一啲咧就已经产生咗裂痕嘅微波炉啦。咁微波炉咧，咁其实亦都有好多好处嘅。例如咧喺好多嘅譬如餐厅入边，啊微波炉咧溶雪啊，占据住一个咧就非常之大嘅用处啦。好多咧，即系譬如急冻嘅食品啊，如果我哋要用嘅时候咧，咁啊，哇，唔通你真系等半日去到等佢溶雪咩？唔得噶嘛，咁点啊？通常咧，啲餐厅都系用微波炉咧，就帮佢溶雪，帮佢溶雪啫，唔系将佢加热噶。头先话过啦，咁啊，单纯如果依靠咧就微波炉加热嘅话咧，佢系热咗，咁但系未必能够咧就系将入边嘅细菌咧就同时咧就煮熟嘅。微波炉咧好处好多嘅，咁现代嘅微波炉更加咧就发展到有啲入水啊，跟住咧亦都会好似蒸咁样啊、焗啊、煮啊，系有好多嘅功能啊。我自己咧都用紧焗炉，咁啊都有焗炉嘅好处嘅。但如果你话喂中意用微波炉嘅朋友，又会觉得微波炉真系好方便、啊。而家咧见到佢煮餸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法宝喺度，都一样咧。扭个掣，揿一揿，咁已经咧系可以解决咗三餐嘅问题啦。咁啊，睇下你自己适随转变，个人喜好，中意用啲乜嘢嘅煮食炉具去到煮你美味嘅一餐又一餐。 听见的一切歌唱，遇见的一切心痒，在冥想。经过这两字，犹如望不清的影子，看清的那时，明明苏醒有时，花一开早栽种，枯萎那种子，是存在的本意。为何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实？为何是一早已经可尽去消失？为何是一早想得的既定锁匙，由人逆转天意？出生未再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 我们这首歌曲石山家这对组合他们的先知这首歌曲的早上的6点51分了，我们一起望一望的今天的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骤雨以及几阵狂风雷暴，我们要带遮了。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是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及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跟住嗰句犀利啦，日间气温回升之后，本周后期再度转凉，现在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的7:30，转头又会和你一起再 update 下的了。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天朝头早在我们 KOL 系列有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早晨，今天朝早上我们想针对一下，就讲回之前我们都有整个月讲一下4G 啊、5G 啊嗰啲嘅事情啦，啲科技發展係點啦？咁啊，而家咧，我哋都知道其實香港都越嚟越多5G 啦，但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都係噶嘛。咁我哋之前講過就話，其實譬如喺美國咁，內地有好多啦。咁但係不如今日咧就集中啲講下，到底美國佢哋自己又話咁先進嘅地方啦，咁到底佢哋嗰個5G 發展嗰個成熟程度又係點？咁佢哋運用方面，又系咪真系用得好好咧？咁等我哋又参考一下喎。 我哋先讲一下个速度比较啊。 啊， 据了解一下，根据速度咧，其实美国反而系比中国快嘅个传送速度。 哦，系咩？ 冇错。 我以为中国系最快嘅添。 冇，咁呢个当然啦，呢、这个系讲紧个技术慢慢越做得越好嘅时候咧，就会越嚟越快啦。咁只不过咧，我哋根据咧，对上一次公布出嚟嘅速度比较咧，美国系快过中国嘅。 都是快啲咁多啫嘛，但其实唔系话5G 佢 唔系快啲咁多噶，有报道系话快成7倍添啊！ 哇，争咁远， 冇错。咁当然啦，坦白讲，你唔觉嘅，因为大家本身都快，只不过人哋可以更快咁解啫。 哦，但我又想问啊，如果咁样嘅话咧，你喺5G 嗰个速度上边，其实有冇话大家都叫做5G，唔系话个速度划一，而系5G都有好多个速度分咗噶啦。 诶，当然啦，就算我哋 WiFi， 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啦。当你发觉信号好嘅时候，咁个速度就会快；咁信号差啲嘅时候咧，咁个速度就会较慢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分别嘅，全部都。 哦，咁会唔会美国做嗰个测试嘅时候，佢咁啱信号会最强？咁内地做嗰个测试嘅时候，咁啱信号系最弱咋？ 嗱，咁测试呢样嘢不嬲都好主观嘅，咁呢啲我哋唔理啦。咁、 哦、 只我哋跟住讲咗个速度之后咧，就尝试讲原来咧，5G 嘅制式咧，都有呢个发展嘅潜力嘅， 系咁啊，一定系噶啦。我哋都讲咗好多5G 点样可以喺日常生活应用得到啦。 系啦，咁所以如果讲呢个潜力嘅话咧，咁反而中国咧就优势好多啦。 嗯，喂，讲嚟听下先，有几咁优势？ 好，譬如系佢讲个穿墙嘅能力啦，咁中国咧就会比美国好嘅。 哦，即系美国嗰啲如果多几埲墙喺度咧，就算你有5G 啊，速度几快都好，但系都用唔到，因为过唔到埲墙。 冇錯啦，這個就同佢哋所講嘅制式有關啦。咁所以呢、okay. 我哋講完穿牆就講下個傳送距離啦，傳送距離中國亦都係比美國好嘅。 係，即係有冇話一個發射站係可以去到幾遠，又或者係可以服務到嘅人群大概人數有幾多，呢啲係咪其實都有分別嘅呢？ 係呀，冇錯冇錯。咁所以相對地，因為佢傳送嘅距離比較長，佢所以需要嘅基站嘅數目就會少咗啦。 哦， 同你啱啱講個覆蓋能力大咗，咁所以變咗呢啲都係一啲嘅優勢囉。因為始終一個基站其實都係一個開支嚟嘅。 係呀，一個成本嚟㗎嘛。咁如果你話睇咗兩方，即係兩個唔同地方嘅美國、中國，咁你覺得其實兩邊嗰個嘅叫做 5G 發展方面，有冇話邊一個地方嘅發展藍圖會比較上優勝？ 就係啱啱所講嘅中國啦，因為佢嚟緊仲可以有其他嘅方向發展，咁但係美國呢，佢根據佢嘅制式嘅話呢，佢個發展能力就會低咗。咁當然啦，這個就要再睇長遠之後究竟到真係成個國家都覆蓋咗嘅時候，究竟嗰個情況其實就會浮現到出嚟㗎啦。咁只不過喺數據上面我哋可能唔會留意，譬如原來你最後整嘅成本嘩比我貴幾倍喎，咁但係個速度可能我慢，而家慢啦，咁但係慢慢我快返，咁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咁但係有冇話其實美國方面嗰個活用嘅程度而家係比內地優勝嘅呢？因為我見內地其實都已經用 5G 都好普及，好普及㗎喇喎。 係呀，咁但係美國依家就相對個覆蓋率其實反而低嘅。點解呢？因為佢哋早排有講過，就係機場嘅範圍唔能夠使用啦，因為佢有講到機場嘅儀器呢其實都係用緊 5G 嗰個頻譜。 切、你咁樣 jam 嚟 jam 去，咁佢哋把鬼咩咁用嚟做咩？ 冇㗎，坦白講，作為用家其實我哋係唔會去特登去睇，我而家個 signal 係 5G 喎，咁好快啦，咁只不過因為其實 4G 同埋 5G個速度其實都喺電話上面嘅使用嘅速度啊，其實我覺得係差唔多嘅。 係 係啊，咁所以變咗你就唔會覺得啦，點解我去到機場好似慢咗，或者出翻去就快咗？咁所以呢個只不過係講緊因為美國一啲嘅原因，咁所以暫緩佢去喺機場嘅範圍度發展 5G 啫。咁但係如果當技術翻出嚟就話已經解決咗嗰個問題嘅時候，其實就可以開翻嘅。 哦，咁如果有冇話其他地區或者國家，日本、韓國咁呢啲都係數碼科技好發達嘅地方，或者歐洲啊，歐洲其實某啲地方，譬如英國啊，甚至乎係德國，佢哋啲科技都好犀利。會唔會話佢哋其實用 5G 又有第二個套路嘅咧？ 嗱，我先講下歐洲個 5G 技術，其實都仲係開發階段當中嘅，應該因為早排都仲爭拗緊佢哋究竟使唔使用我哋國家嘅一啲嘅設備商啊嘛。咁之前咪話某啲國家係唔准我哋嘅國家嘅設備商進入佢哋嗰個 5G 覆蓋範圍。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 你一講我記得曬新聞啦。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咁樣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個 5G 技術就會有滯後啦，因為佢要繼續再揾其他嘅供應商睇下係咪真係提供到 5G 嘅技術俾佢啊嘛。 哦，咁如果係咁嘅話，嗱，我哋就咁聽阿圖講嘅話咧。發展嘅潛力，可能內地嘅制式或者內地嘅科技都會比較上優勝，因為美國亦都有好多限制啦，雖然都係 5G。咁如果歐洲佢最後係採用咗美式方面嘅制式嘅話咧，其實佢哋而家先起步，對佢哋嚟講更加滯後喎。咁會唔會就係佢哋就放棄 5G 啦？不如諗下 6G 啦咁樣，因為我知道譬如日本呢啲地方，佢哋都開始研發 6G 喎。 咁呢個就係佢哋國家自己嘅諗法啦。咁但係佢哋一直都係好想將 5G 盡快推動嘅，因為佢哋都會覺得個技術不斷咁樣提升咧，先至可以令到社會進步啊。 哦，咁我哋 係啊，咁所以如果 skip 咗嘅話咧，有機會啊嚇產生咗一啲佢哋可能估計唔到嘅一啲嘅傷害，其實大家都唔知嘅。 哦，揾少咗錢，佢哋都唔想啦，係咪？ 咁一定啦， 係噶啦。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啊，睇下佢哋嗰個 5G 嘅竞赛到底会发展成点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唔该晒涛。 好，唔嘥气， 拜拜， 拜拜。 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是具体措施包括限制结社及集会活动、延长行政拘留期限等。布克尔说，在紧急状态下，萨尔瓦多宗教、体育赛事、商业及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政府将会适时宣布压制罪恶的新措施。萨尔瓦多近期涉及帮派暴力等社会治安案件激增，上个星期五有14人遭杀害，星期六就有62人在帮派暴力中死亡。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更录得超过40毫米。此外，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话你知， 我条屋企锁匙咧，死啦，摆咗去边咧？ 唔使揾啊，你条屋企锁匙喺我度啊，想攞翻就要睇你表现啦、 啊。你咁似啲黑客喺度发动垃圾软件攻击嘅，你知唔知啊？啲黑客啊，会利用垃圾软件去锁定受害人电脑系统嘅荧幕，或者将用户嘅电脑档案加密，令到受害人开唔翻自己嘅电脑档案啊！ 我点会唔知乜嘢系垃圾软件啊？它可以透过电邮、网站或者恶意软件等不同的途径传播和感染电脑嘛。 受感染的电脑装置连同所接驳的储存装置，甚至在同一网络内的其他电脑档案都有机会被锁上，黑客要受害人缴付赎金才会将档案解锁。 要避免受到垃圾软件攻击，就应该在电脑设置保安措施，例如安装和定期更新抗恶意程式码软件，以及识别码启用防火墙等。 你坦白讲一下，你呢个黑客要几多赎金先至肯俾翻条屋企锁匙我啊？ 咩黑客啊？头先你喺裤袋度拎银包，唔小心跌咗抽锁匙出嚟啫嘛，我帮你执翻咋，以后小心啲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香港妇产科学院公共关系及资讯委员会主席陈创斌： 香港我们有两只疫苗都是可以给孕妇打的，那就很视乎孕妇自己的心态了，我要见到有一些实证我才会打的，我们一定是建议打伏必泰。那些人可能就说伏必泰可能又见到它一个新的平台，我有些担心，那我就可能会打科兴。很坦白地说，最不建议就是不打嘛，两个疫苗其实都会有保护，最重要是肯打。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港台电视三十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噔噔噔噔噔噔噔，点解唱咧？因为佢有几个音系咁样嘅。朝头早俾下啲缤纷嘅色彩大家啦，系咪？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直播室入边继续会有白拳号小白喺度啦。咁啊，雷暴警告，出边风雨交加嘅早上，啊，见到 Toby 都已经就位咯，早晨啊。 系啊，啵啵啊，早晨啊，小白。 咦 分分一下嘛， 系、哦， 系啊，咁啊， 交到气你，好嘢， 系啊，俾翻少少嘅回应你， 好好好 好啦，今日咧讲下啲交通先，咁隧道啦，同埋路面嘅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有少少嘅封路嘅地方，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道路咧，系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嘅。另外，马鞍山路同埋恒泰路亦都有工程，所有车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嗰段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去恒辉街。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雨啊，天雨路滑，大家咧就小心驾驶啦。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啊，几好啊吓。咁啊，我成日都话咧，天雨路滑嘅时候咧，咁啊有有啲地方要注意嘅，例如咧就系水浸啦。 系啊。 平时揸车嘅时候咧，天气干爽咧，有啲位冇嘅你直过嘅。咁但系天气一湿嘅时候，譬如寻日夜晚倾盆大雨啊，咁咧佢啲路面积水咧，有啲凹位咧。佢即係形成一個幾大嘅水潭，咁啲車咧有陣時，如果你找地唔穩嘅話咧，個車又會浮嘅，一陣浮浮一聲，跟住你就發覺，誒、哎、哇，唐太咧都鬆一鬆，咁、去到呢啲位咧，咁我即係都要即係提醒咁多位司機大哥特別小心咧，呢啲即係線一線嘅水潭咧，佢真係有機會令到你釀成意外，咁啊，即係一個安全嘅車速咧就最重要啦，同埋有陣時啲譬如我朝頭早，而家我諗晏晝有陣時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就係因為而家出邊嗰個濕度又高啦，咁啊天氣又突然之間下降咗啦，咁啊啲玻璃咧都容易有啲瑕氣， 係啊， 瑕氣係啊。 同埋潮濕咧，又係啊，有時候 冇錯， 嗰啲窗啊， 係啊， 都係濕曬咁樣， 蒙曬咁有層霧咁樣嘅，咁啊都係要處理翻相應嘅措施，即係令到你嘅能見度咧視野最清楚。 係啦，其實開水潑都未必有用。 開水因為喺入邊啊嘛， 係啦， 係嗰啲瑕氣喺入邊啊嘛，咁啊車入邊咧有啲叫做防瑕氣嘅措施嘅，咁啊大家自己用翻佢啦嚇，即係睇清楚條路，同自己人生一樣。睇清楚先行。 哦，這個提示真係好啊，小白。咁同埋 啱你用 啊 嘛。 係好啱啊，真係。而家我留意到前面嘅康莊大道係點樣啦。咁不過咧，就落雨真係意外係真係會多好多。 係啊係啊。 咁、 啊、 所以就大家小心啲啦，係咪？ 特別提醒。 特別提醒係啦。咁、另外咧有一個行為，我覺得都唔係幾好啊，小白。 乜嘢啊？ 今日同你講下啦。嗱，網上咧最近有啲嘅車 cam 片段。 見到我先講唔好嘅行為。 提即係叫做同你分享下啦。 哦，好啊。 咁啊，都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嘢咧。呢、這個行為咧都唔係咁好嘅，咁咧就係上個禮拜咧就喺紅磡文泰街嗰度咧就發生咗件事嘅，就係、是、有一個車啦，本身你當我係有個車啦，咁之後經過紅磡文泰街咧，本身就係諗住見到前面有架車走啦，離開個咪標位啊，諗住前面架車走，咁我作為後面嗰、那個，咁我諗住拍佢個位，咁我諗住直接入去啦，點知發現咧突然間有個女子行咗出嚟，就企咗喺嗰個位嗰度，死都唔走、 哦， 就人肉霸位， 類似嘅情況。咧喺街上面有阵时都会见到噶， 系啊， 系啊，即系唔使车 cam 啊，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就系、是、真系见到有人喺度霸位嘅，咁啊，当然咁嗰个位唔系俾人霸啦，系咪先？咁嗰件事发展成点咧？ 嗱，嗰件事咧，佢唔霸，佢嗱佢企喺度霸位不特止啊，咁嗰个司机咧，即系后面嗰个谂住拍嗰个司机咧，梗系都唔。 即系唔相让俾佢啦，系嘛？即系因为佢都觉得呢个位你冇理由咁样霸噶嘛，应该系我自己见到有呢个位，咁先到先得咁样，咁我咪拍咯。点 而系车排队唔系人排队， 系啦， 应该 系咁啊，系啦，咁都有同嗰个女人理论嘅，咁嗰个女人就当然就会同你讲啦，就话诶、哎、我见到呢个位先噶，咁样嗰啲啊死都唔让你。点知咧争论多两句之后咧，嗰、那个女人就仲衰添，走去拍嗰个司机啊，即系拍嗰架车啊，嗰个司机嗰架车嗰、那个车头冚， 系 咁啊，即系咁样去破坏人哋啲嘢啦。咁就最后。亦都见到个女仔系发烂渣咁样嘅，咁啊甚至用粗口闹佢啦。咁嗰件事咧就没完，即系最后咧就系冇一个嗰段片啊冇影到最后嘅结果嘅。咁但系咧你就嗰个司机咧亦都见到系唔礼让俾嗰个女仔啦。咁但系呢个做法咧就俾人都好多人批评啦，就话哇你咁样人肉霸位咧就真系好唔啱。即系呢个位又唔系你自己拥有嘅，咁样咁你梗系应该大家系一个公平嘅原则去攞位咯。 公平嘅原则底下咧去到即系排队咁样嘅。 系啦，其实呢啲人肉霸位咧，即系都真系成日都出现啦、甚至唔系人肉都有啦、你有时见到喺啲位咧 摆啲雪糕桶啊， 系啊，摆啲杂物啊喺度咁样。 系啦， 咁总之呢啲咁嘅呢啲行为咧都好唔要得啊。即系等位呢啲大家都系公家嘢咧，就应该系大家公平咁去用，同埋应该系即系其实讲到尾都系先到先得。 系 就冇话你霸咗就系你噶啦咁样嘅。 明嘅呢、這个 系啊，咁就。 看有冇个好啲嘅方法啦。第一就当然系真系车太多啦，咁啊位亦都好太少啦，系咪先？咁另外一样嘢就真系会觉得咧，喂，如果系即系人霸嘅话，咁你好简单，咁你嗰啲即系车泊嘅位嘅，俾翻车排队， 系 啦，就系咁简单啫。我个 concept 就系咁啊。如果我有错，都即系听众要指正翻俾我听。 系，其实等于你去餐厅攞位咁啊，梗系人排队啦。 系啦，或者你都攞丑嘅，咪攞丑咯，就系咁简单啫。一个游戏规则系咁样，你咪遵翻嗰个游戏规则啫嘛。 系啊，其实就系咁样咯。所以就我觉得攞位都你已经唔啱啦，再打人哋啲即系去破坏啲嘢咧，更加唔啱。 冇错，咁啊，相见即系相嗌唔好口啊吓，咁啊，大家都系喺公平嘅情况底下咧，咁啊，攞翻自己应该得到嘅嘢咁啊好啦。 系啦，我以为小白你讲相见好同住难啊， 唔会关咩事啊？ 我头先听到你讲相见啊，嗰个 term。 好啦，好事啦，贵安啦， 小白啦， 好啦，拜拜。咁啊，出边咧都，又气温啊跌咗一度，要问一问钟哥，喂，钟哥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等我估下先，因为今朝都同 Kitty 估啊，唔知钟哥啲冬天衫收晒之后，今朝会唔会有啲寒意咧？ 即系大件事啦，收晒啦。 哎呀， 大家对我嘅祝福收晒嗰啲咁样啊。 吓 吓吓。而家气温啊，就十六度。你嗰边系冇再低啲啊？ 我呢度而家都系十六度，啱啱由十七跌，系跌多咗一度十六度咯。 系啊，不过咧，你体感就会冻啲嘅，因为落雨，有少少嘅风，咁所以今朝起身咧，应该比十六度嘅感觉咧就会再冻少少嘅。大家记得攞雨具啦，同埋要即系如果真系惊冻嘅哥哥姐姐啊，揽翻条颈巾啦。今日要唔好意思，上个礼拜咧就话，喂，真系可以收埋啲冬天衫，所谓咩啊？未食五月粽啊，原来系真嘅， 真噶，系啦， 又冻翻啦。 如果好似钟哥你咁样啦，唔小心即系收咗嗰啲冬天衫嘅话，已经喺笼底啦。点搞好呢？今日朝头早 可以着两至三件嘅夏天衫咁， 又系、啊。 不过呢招系唔得嘅，辛勤地喺个笼底度攞翻件出嚟啦。 系啦，即系唔好谂住劳工手套啊，当手套啊，佢真系冇乜用嘅，唔系好挡到冷风噶、啊 天文台就话好似下个礼拜仍然都系差唔多，个礼拜仍然系差唔多咁样嘅天气啊嘛。 系啊，不过过山车咁啊，话到呢几日咧，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气温咧会回升星期四啊。咁但系本周后期又再度转凉喎，钟哥。 咁样啊？ 系啊。 我而家抄翻出嚟嘅嗰件冬天衫都系唔好摄翻落笼底。 系啊，唔好摄住啊。 住先啊。 系啊，要 keep 住先啊。如果唔系都搞唔掂啊！啲天气咧都变化得都几犀利，又落雨，一时又大雾，一时咧又放晴咁样。 系啊，同埋记住啊，天雨路滑，驾驶人士路面驾驶嘅时候，即系唔好俾咁大啖油啊，轻轻松松地翻翻工啊，咁样啦。 系啊，路上零意外啊，香港人人都爱啊。 yes, 好。 好啦，咁我转头翻嚟再继续倾过啦，钟哥。 好，系。 一阵间再见。好啦，咁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咁啊咁嘅，多云有骤雨，以及咧几阵狂风雷暴。咁所以朝头早咧，如果各位听众要出门口嘅时候啦，咁都要准备定你嘅雨具啊。咁既然天文台都话有狂风雷暴咧，咁系时候攞埋把长遮出嚟啦吓。咁初时报。 分地区雨势仲较大添。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0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啊，咁啊，听日风势亦都系颇大，咁啊，间中有骤雨。星期三以及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咁啊喺日间嘅时间咧就会回升啦。咁啊，头先都同阿钟哥提过啦，咁啊，本周后期再度转凉。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咁啊，本周后期嘅时候咧，今日气温都会跌到落去大概咧就系15-16度左右，咁啊，即系都同而家差唔多啦。咁即系星期四咧会暖翻啲，咁啊，星期即系周末嘅时候又会好似而家咁嘅天气啦。咁但系有冇雨咧？咁啊唔知啦。好，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5%嘅。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日朝头早早上嘅8:30钟。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吓，咁啊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出边落雨啦，就好似即系我哋洗碗啊、洗地咁样啦，咁啊雨水咧就洗干净咗个地下啦，咁啊所以咧出边嘅天气咧都系相当之唔错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吓，咁啊我哋今日朝头早咧可以准备定上堂啦，因为我哋有晨光大学呢一堂嘅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身体健康啊，大家， 系多谢你，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早日咧可以去翻戏院嗰度睇戏睇剧，咁 冇错， 系咁啊，之前咧好多集啊，精伟咧都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大龙凤剧团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佢哋非常之出名嘅剧目啦，咁啊上两个礼拜咧就讲咗呢套燕归人未归啊，而今个礼拜咧精伟亦都有好介绍、哦。 冇錯啦，今次咧想同大家介紹另一套咧，喺而家都仲係好多時候演嘅，叫做《百戰榮歸迎彩鳳》啊。呢套《百戰榮歸迎彩鳳》咧，咁啊由喺1960年1月28日當年嘅大年初一啊嘅時候咧，就喺香港大舞台啊，而家都即係轉曬名啦嚇，但係香港大舞台嘅時候咧就做首演嘅。 嗯， 咁啊，所以咧嗰陣時咧就主要氣氛咧就當然喺即係麥炳榮啦、鳳凰女身上啦。另外咧特別就係林家聲、譚蘭卿同埋陳好球啦，咁啊主要咧就喺佢哋幾位身上，同埋咧呢套戲咧基本上咧都幾可以話係一個傳承，做咗一個好大嘅，即係為咗一個演員嘅傳承咧嚟到去發揮咗好多功用嘅，因為咧都算係一套我哋而家稱之為都可以話係小生嘅考牌戲。點解小生考牌戲咧？因為呢套戲咧其實當年咧星哥。大家聽頭先嗰個排位啦嚇，即係麥炳榮啦、鳳凰女啦、林家聲啦，咁所以星哥同埋球姐咧，當年都仲係做緊小生同埋二幫嘅啫， 即係未上到最阿哥阿姐 啊，未係去到文武生啦，當然都係好緊要噶啦，即係六柱入面啊，我哋成日都話一套戲入面咧，我哋通常就係六柱個角色都好緊要啦，咁而呢套戲咧。林家聲的角色咧，即係佢即係相對地咧，亦都係好重嘅，有好多打鬥成分都落咗喺佢身上嘅。咁啊，某程度上嗰陣時就有一個説法就係話，阿牛榮叔同埋阿鳳凰女咧，佢哋都好睇重阿星哥啦，即係都覺得呢個後輩好值得提攜啦。咁啊，所以咧就安排咗阿鳳凰女同林家聲有好多場嘅反間計啊，又打嘅場面啊，咁所以文搶武搶咧都有。發揮的空間咧喺阿星哥身上嘅，所以咧就係、是、令到星哥往後咧咁輝煌的演藝生涯咧，都落咗一個好重要的一個踏腳石的一個點咯。 係，即係得到一個好的角色，佢又有得好的發揮，咁啊對於之後佢繼續做戲咧都有即係好好的影響。 冇錯啦，咁好啦，我哋講翻個古仔啦。咁呢個古仔其實講咩咧？呢個古仔咧就喺當時咧，亦都有一啲特別嘅，就係講緊一個貴族嘅政治婚姻啊。咁但係咧當中主要咧其實就表面就係政治婚姻啦，講緊嚇技巧就係政治婚姻，但係內裏咧就係即係宣揚勵志為實嘅。點解咧？就因為咧通常啊，頭先話啊嘛，迎啊公主啊嘛，係咪？通常公主嘅故事咧都係同王子發生噶嘛。咁但係呢部咧正正就唔係嘅，佢個男主角咧係一個元帥嚟嘅啫，即係就唔係王子嚟嘅。 但是呢当这个元帅要去赢得公主的欢心之前呢就当然要跟一堆的王子交战了、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个故事背景呢就是宋国、宋国当时呢就国家积弱啦、宋庄王呢就想个女、彩凤公主呢就招呼马而保护江山啦，通常都是这样的啦，即是自己国家搞不掂嘛，咁就招第二个国家咁招兵买马就一起帮手咁样啦。咁所以呢就同诸国嘅楚军呢嚟到去招亲啦。咁啲楚军们呢就即是各出法宝啦，咁即是呢套戏呢亦都系好符合大龙凤剧情嘅，即是 太好多大龙凤嘅係咪 是啦，冇错，即是乜都出晒嚟㗎啦，水晶球啊，灵芝草啊，好似有把扇添嘅，係啦，即是每个国家都攞呢啲咁嘅法宝出嚟咁样，希望可以得到彩凤公主嘅垂青咁样啦。 咁样元帅攞啲咩出嚟可以打动佢呢？ 咁蔡国呢佢就冇揾个储君出嚟，佢就揾咗个元帅出嚟，咁就係我哋嘅主角蓋世英啦，即係阿荣叔演嘅角色。咁佢呢就正正就係乜嘢都冇攞嚟。 就显到他们的突出了。 是啦，他就是什么都没拿来，但是呢他就是即是鸿韬伟略就在心中。所以呢就变了即是当时就是各个元帅就不是各个的储君呢就觉得这个元帅哇什么都不带来又没有诚意又成又是即是就是大龙凤又是一场大龙凤。之后呢但是偏偏呢就公主就爱上这个的大元帅这样就钟情于他了。咁之后呢咁到出国之日喽喎 ,ok, 咁公主呢通常前面都有两粒字嘅就係刁蛮啦、刁蛮公主呢通常呢就喺度耍下一啲平性咁样啦、故意怠慢呢个蓋世英咁样。咁蓋世英呢就怒击战鼓喽喎，咁出现咗一场催妆，咁即係一个呢就喺度你好出嚟喎、你做乜唔出嚟呀、咁之后入面嗰个就慢慢嚟啦，我又唔理你啦，嗰啲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好好睇嘅一场戏嚟嘅。呢一场戏咧叫做击鼓催妆啊，击鼓催妆咯，系而家咧如果有啲班咧，都多人啦吓嘅情况之下咧，都会做折子戏嘅。即系头先讲到啦，即系各国嘅储君吓攞晒法宝嚟咁样，都搞唔掂呢个公主嘅话咧，咁出现咗一样嘢叫做冲冠一怒就为红颜啦啊！咁韩赵两国嘅储君咧就即系恼羞成怒啦吓，道中即系心中有火咁样啦吓，妒忌啦，咁合兵咧嚟到攻打呢个蔡国王啊， 即 系 打唔到公主就要打人啦。 冇错啦，啊！你抢你用两手空拳咁样就想抢咗阿公主，咁我打你咯咁。 太冇面啦，系啊， 系啦。咁之后咧，阿公主咧就想帮手出谋献策啦。咁但系阿元帅咧又有少少觉得，女儿家都系不暗兵法噶啦吓咁样，咁所以就冇听佢讲咯。咁当然出嚟咧就系即系阿元帅始终都兵败咁样啦。咁兵败嘅时候咧，咁阿公主咧。就妙计啊，就乔装打扮咧，呢个船家吓撑住只船仔咧嚟到去营救啦。咁令到咧阿世英咧当场咧就有好多我头先讲过啦，喺同阿星哥当中咧就好多反间计啊嘛。咁啊令到咧即系帮到阿世英咧可以反败为胜嘅。之后咧就系、令到最后系赢到成件事啦，咁啊当然就系有 happy 娶埋阿公主啦，咁啊搞掂啦，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呢个咧真系都几得意嘅一套戏嚟嘅，咁亦都系好多好好玩嘅位嘅，咁啊特别咧即系头先咧除咗讲话星哥嘅气氛比较重之外啦，咁啊亦都咧谭兰卿啊喺个丑角上面咧，咁佢其实佢嗰个角色咧，我头先 story 上面咧就冇讲到，但系佢咧就系演紧个元帅嘅姑妈嘅，咁啊元帅嘅姑妈就系一手凑大佢，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元帅系孤儿嚟噶嘛，咁啊所以佢咧就系即系好多笑位喺呢度当中嘅，即系阿公主又我做咩要 要斟茶俾佢啊咁嗰啲啦，咁啊咁個姑媽就喺度，你試下唔斟茶，阿男俾你嫁咁嗰啲啦，即係唔准取咁嗰啲啦，咁啊好多笑料百出嘅。咁啊，就算咧我做上網啦，我睇好多 research 啦嘅情況之後咧，即係 YouTube 咧都有一條都真係幾好笑嘅。咁咧就係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網揾下。 我都要睇下，因為就咁聽都好豐富，覺得哎呀佢又唔係淨係譬如講愛情啊，又唔係淨係講譬如淨係講打仗啊，即係佢好似好多元素喺裏邊，同埋都有啲得意嘢咯，係嘛？即係緊張嘅 文章，無論係文搶、武搶同埋喜劇成分都好多嘅呢套戲，咁所以就係嗰陣時即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啦，令到而家都一路流傳落嚟啦。 好介紹啊，精偉，可唔可以講多次呢套劇個名啊？咁等聽眾們都可以如果有興趣就去睇下邊一度可以揾嚟，下次可以睇下啦。 百戰榮歸迎彩鳳啊！一百場戰爭迎啊公主翻嚟啊！迎彩鳳啊 ！OK， 好啊，咁啊，今朝早唔該曬精偉。 唔該曬 Kitty， 唔該曬精偉嘅，咁我哋都係聽埋咧，我哋晨光通勝之後，就迎接啊七點半鐘之後嘅晨光第一線啦嚇，繼續黐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 今日係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農曆二月廿六，適宜，諸事不宜。 星期一就咁，唔係啊嘛。 唔使咁紧张嘅，今日记安门作灶安葬嫁娶， 冇晒心机添。 最紧要保持轻松心情。今日都系国际黑森林蛋糕日， 我会好好同家人分享甜品带俾我哋嘅乐趣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全市展开分区分批核酸筛查，压制疫情扩散。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足不出户。第一批地区包括浦东，今日清晨五点起封控，下个月一号解封。第二批地区四月一号凌晨封控，四月五号凌晨解封。为配合防控，上海地铁今日至三十一号黄浦江以东、以南区域所有嘅车站停运，停运区段包括陆家嘴至到浦东国际机场站。上海证券交易所星期日晚就特殊时期业务开展做出调整同埋衔接安排，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有网民上载视频到微博，声称浦东有超级市场的门外凌晨时分仍然出现人龙，秩序大致良好。部分的微博图片显示，多个住宅小区街道午夜前空无一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准备好同俄罗斯谈判乌克兰的中立地位，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以俄语指出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谈判，国家获安全保证、中立和无核。不过他强调必须获第三方保证，并赋予公投表决。泽连斯基又话，乌克兰的俄语城市亦都是已经遭受摧毁，保护俄语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其中一个的要求。另外，乌克兰情报官员话，有理由相信普京计划将乌克兰划分为占领和非占领区，定下分界线，企图在乌克兰建立南北韩模式。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计划举行新一轮的面对面谈判，乌克兰谈判代表亚拉哈米亚透露，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新一轮面对面谈判今个星期初在土耳其举行。俄罗斯谈判代表 梅金斯基亦都话双方将会谈判，不过双方透露嘅时间略有出入。俄方透露谈判将会喺星期二开始，为期两日。乌方就话谈判星期一展开。双方近期展开连串嘅视像谈判，但系暂时未取得突破。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系十六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地方啦。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 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沙田嘅博泉街就有渠务工程，博泉街近住水泉澳食水配水库嘅一段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二台话你知， 我条屋企锁匙咧，死啦，摆咗去边咧？ 唔使揾啊，你条屋企锁匙喺我度啊，想攞翻就要睇你表现啦、 啊。你咁似啲黑客喺度发动垃圾软件攻击嘅，你知唔知啊？啲黑客啊，会利用垃圾软件去锁定受害人电脑系统嘅荧幕，或者将用户嘅电脑档案加密，令到受害人开唔翻自己嘅电脑档案啊！ 我点会唔知乜嘢系垃圾软件啊？佢可以透过电邮、网站或者恶意软件等唔同嘅途径传播同感染电脑嘛？ 受感染嘅电脑装置，连同所接驳嘅储存装置，甚至喺同一网络内嘅其他电脑档案，都有机会被锁上。黑客要受害人缴付赎金，先至会将档案解锁。 要避免受到垃圾软件攻击，就应该喺电脑设置保安措施，例如安装同定期更新抗恶意程式码软件，以及识别码启用防火墙等。 你坦白讲啊，你呢个黑客要几多赎金先至肯俾翻条屋企锁匙我啊？ 咩黑客啊？头先你喺裤袋度拎银包，唔小心跌咗抽锁匙出嚟啫嘛，我帮你执翻咋，以后小心啲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 广大一线。 早晨啦、 咁啊，今日咧请埋 Kitty 出嚟啊，7:37，哇！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早上嘅8:30啊。钟哥，驾驶翻嚟嘅途中有冇淋湿咗自己啊？ 梗系冇啦， 梗系冇啦。 驾驶途中就冇，一落车就有啊。 哦，系啊， 因为都仲系几大雨吓。 系啊，咁啊，天雨路滑啊，驾驶者咧或者咧啲司机大佬啊，小心啲揸啦，预留啲刹车距离，唔好以为。啊！平时一定得得到，今日可能得唔到啊，咁就麻烦啦。 咁啊，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到今日嘅早上8:30啦，暂时。咁、如果做过亏心事嘅朋友，8:30前出街小心啲啊。 系啦， 俾雷劈啊！ 冇做过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啲啊。 因为雷呢样嘢冇雷公啊冇眼噶咁样。 点啊 ，Kitty？ 啊 ，Kitty， 早晨，早晨，张哥，早晨，好，早晨啊。嗱，咁啊，揸车就路上小心啦。嗱、另外有样嘢咧，都大家会小心咗嘅。咁、我知道你哋都有。网购噶嘛，有时咧寄啲嘢嚟到你屋企门口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速递嘅哥哥仔派货啦，又或者咧就咁将你哋譬如啲超级市场嘅用品咧就摆喺门口又好咁样啦。 系啊系啊。 但系我想问你哋喺疫情期间咧，有冇再多一重嘅安全措施咧？嗱，因为之前咧可能有啲新闻啊，或者啲朋友会讲，喂，咁如果嗰啲菌系本身嗰、那个速递员。自己有，佢唔知道，又或者唔小心嗨咗落去你嗰啲貨物嗰度，咁咪會攞咗入屋企咯？你哋有冇驚呢一樣嘢先？ 嗱，首先呢一樣咧，我係一個超級注重衞生嘅人啊，喺呢一方面啊，咁喺疫情期間咧，我多咗一個工序嘅。如果網購，咁啊，首先咧門口擺張地氈啦，每一次無論邊個經過，我都會噴噶啦，即係噴一啲消毒嘅用品啦，喺個地氈上邊啦。嗰件貨品通常一係就紙箱，如果唔係就一個袋㗎啦。 係啊係啊， 咁咪係咁噴咯，噴曬成個先， 係、 然之後先搬入屋。 哦、 拆完曬之後 再抌咯，即刻抌翻出去咯，即係膠袋啊、紙箱嗰啲，咁都啱喎、我覺得 係 啊。 啊，呢個程序咧，我自己都有做嘅，係啦，因為平時就算冇疫情咧，我都覺得嗰啲袋 都會咁 污糟， 係其實啲人污糟 粉咁樣噶嘛，係、咪？ 你有冇即係唔好話去到好遠，話去到原產地睇佢哋點樣包裝啊？ 係 你淨係去佢哋嗰啲速遞站，你有冇試過喺速遞站 寄嘢 自己攞貨啊？ 我攞貨係我有， 你見過啦， 係啊， 咁你都知道嗰啲袋係擺邊度噶啦？ 地下咯。 随地摆噶嘛，系啊，咁所以去到你屋企嘅时候，清洁一下都应该。 系，同埋嗰啲咧送货嘅绿色麻包袋咧，其实个样本身都，即系佢未有阵时集运咧，成个绿色嗰啲大嗰啲，深地绿色嗰啲，哇，都几污糟下噶。咁所以即系大家咧去攞呢啲速递啊、快运嘅时候咧，咁就真系要好好咁样清洁一下。 你嗰个算干净噶啦， 系咪？ 你仲见到绿色？ 我哋见咗黑色， 我见唔到绿色， 灰黑黑咁啊。 喂，我今日咧想讲，咁有个咧网民咧，佢就将自己嘅经验就写咗上网，咁啊等大家去到讨论下，到底系佢过分紧张啊，定抑或是佢男朋友觉得佢太紧张啦？嗱，呢个网友咧，佢就喺网上面咧就买衫，咁佢话好啦，等咗几日咧，嗰间铺头嘅店主咧都仲未发货俾佢，咁于是乎咧佢就send 个信息过去问下，咦，点解仲未发货嘅？咁都有几日咧都唔复，咁佢就心谂，唔通我遇到骗案，冇理由噶咁样。 呢个系香港噶嘛，系嘛？ 香港噶，香港噶。咁好啦，直至到几日之前咧，嗰个店主咧终于回复佢啦。咁原来咧，我个店主就同佢讲话，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因为身体咧染疫不适啊，所以之前咧几日都唔得闲复佢。咁而家咧我已经休息好啦，好翻啊咁样。咁我会尽快将啲货寄俾你噶啦。咁同埋咧为表协议咧，下次都会俾翻一个折扣你嘅，因为即系拖咗你一段时间，唔好意思咁样。好啦，跟住咧呢个网友咧就话。第一個反應就話弊啦，佢曾經病過喎，咁佢病過 pack 嗰啲貨會唔會有菌㗎？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就好擔心，走去同佢男朋友喺度商量啦。佢話：我退唔退款好咧？咁會唔會雖然佢好翻啫，會唔會都有事咧？咁樣，咁跟住佢男朋友就話：喂，咁如果人哋覆你冇講得咁詳細，你都唔知㗎啦，你咁大驚小怪喎，咁樣咁又好似有道理喎，係咪先？ 不過依家疫情期間講咗就會凝住嘅，呢個都係即係拿個誰啊？即係前排咋都冇講話。 早兩日確診啊，即係前排確咗診，你都即刻好似有少少煞有介事咁，冇辦法啦，即係大家都係想自求多福啫，即係去到即係好個人嘅層面，邊個會想病啊咁樣？咁我又明嗰個女仔諗啲乜嘢喎？不過調翻轉頭就係、是、有好多呢啲快遞嘅嘢咧，其實唔係喺內地啊，或者喺即係譬如你喺日本訂嘢，咁日本已經包好曬，其實佢係做中轉站啫嘛，係咪啊？係咯，其實佢冇份包喎，可能嚇。 嗰啲佢依個應該係香港嗰啲小網店嚟嘅、可能真係自己嗰、那個店主咧屋企包係啦，咁佢、所以咧網民就會討論到底你避到幾多，同埋點樣可以避得就避咧？咁就住呢個議題，大家喺度即係雙方喺度討論啦。咁阿歐你講得啱嘅，即係如果有得避嘅，大家都會盡量避啦。咁所以咧網上面咧其實都有講到有一啲咧收檢嘅防疫方法可以提供一下嘅，即係同大家講下嘅。因為之前咧有英國嘅大學做研究啊，佢話嗰啲包裹最好，如果你唔係急住用咧，你都係擺佢70至個鐘之後先拆箱。 啊，係啊， 咁就會係啦，就會減低感染包裹表面殘留病毒嘅風險。即係 touch wood， 如果真係有病毒嘅話咧，你擺佢一陣咧，即係擺佢幾日咧，咁佢都會死㗎啦。 呢個講呢一個數據嘅朋友應該係外國人嚟嘅，因為外國地方比較大，我可以擺後花園擺72小時。喂，我喺香港，你叫我成袋嘢擺去邊啊？擺門口啊？第二日俾人抌咗啦。 所以唔好買啲咁大件嘅嘢，可能暫時。咁啊，仲有幾個方法嘅嗱。如果你話我真係等唔到咁多日，我急住用，我裡面嗰啲係廁紙嚟嘅，咁點算咧？咁樣咁你首先咧收件嗰時咧。最好戴翻個口罩，因為好多時咧禁鐘咁，你又冇戴口罩啦，跟住又簽收嘅時候咧又用人哋嗰支筆啦，咁呢啲其實咧都可以盡量避免嘅。首先你戴翻個口罩先，即係費事嗰啲塵土飛揚啦。第二咧，你如果再乾淨啲咧，你可以戴埋個手套。系啦，嗰啲膠手套咧，去到處理，咁處理完之後，你咪抌咗對手套再去洗手咯，咁你咪可以避免多一重嘅皮膚嘅接觸咯。 係 啦，咁。系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請嗰個速遞員咧，將你嘅物品咧放喺一啲速遞櫃嗰度，你自行去取件。咁你可以中意點樣消毒都得啦， 減少接觸啦，咁樣又 係啦，減少接觸啦。咁係啦，好似頭先所講，你拆完所有嘢咧，即刻就抌咗佢，咁啊再所有嘢咧抹翻乾淨，同埋你嗰個位啊，譬如我自己就有個位嘅，就係嗰個門口個位咧，通常所有嘢咧都唔會攞入屋嗰度拆嘅，就喺個門口個位拆好曬啦，即係當然喺屋裏邊啦。拆好晒啦，然之后处理好晒嗰啲垃圾啦，之后先将里边你要嗰样嘢咧攞入屋嘅，咁嗰个位你就可以即系尽量清洁多啲啦。咁啊到最后头先所讲啦，譬如你话签收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攞翻自己支私家笔，咁签完咧就走啦，咁样就唔好太多一啲共用嘅物件去到接触，咁呢啲咧都可以尽量减少嗰、那个染疫嘅风险啦。大家收件嘅时候亦都可以安心啲嘅。 Kitty 即系。一个好有功德嘅人，你讲多次你喺边度拆埋嗰啲嘢？ 我咪喺自己屋企门口嗰个里边个门口，即系 入咗屋嘅。但系聪哥就喺 唔系玄关个位啊！ 希望大家紧随啊 Kitty 呢一个步伐喺屋企里边拆啊！因为我隔篱屋咧，佢系好中意喺。个门口嗰度拆嗰啲速递嘢，仲要系拆完之后咧，成地垃圾， 系 即系佢又唔扫喎，吓系啊。是啊，即係你通常拆嗰個麻包袋咧，拆完之後咪好多麻包袋嘅碎喺地下度嘅，跟住佢係唔會清洗嘅。 哇、哦！但係好少嘅喎，通常即係譬如住私人屋苑啊咁樣，你都會驚隔離嗰啲管理處嗰啲哥哥姐姐上嚟投訴你，跟住又撳一撳你嘅鐘啊，先生，你睇下你食搞出邊成地都係。 正所謂住公共屋邨都有上等人士， 係啊， 住貴價地方亦都有下流之人噶嘛，係咪一定噶嘛。 咁啊，真係麻煩少少咯，呢啲情況。 係啊，咁因為佢博諗住咧，即係每日都會有即係嗰啲清潔。員工嚟掃地啊嘛，咁佢咪自己闊佬懶理咯，即係呢啲係少少嘅功德嚟噶嘛。 係咁啊，延伸多少少討論啦。譬如你叫外賣嘅時候，有陣時嗰啲爪族咧，我通常都依家今時今日就即係譬如56.7咁樣先算啦。咁我真係俾足60蚊啦。咁大家真係會少咗嗰啲金錢上嘅爪族啊。咁佢又賺多少少錢啦、疫情嘅期間都係講緊3.3元啫咁。咁、我都覺得咁樣整數整數咁又會好啲咯。 咁你56.7點解你唔俾80蚊咧？ 56.7 比八十蚊，我又冇谂过，我谂住俾多少少啫。 你唔使唱咁多， 我谂住 四张廿蚊纸， 我谂住俾多少少啫，系啊，冇谂住俾多咁多噶嘛。你都知道近排疫情，再加上股市唔畅旺呢家嘢，我荷包都有缩水噶嘛。正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大家互相迁就下啦。好啦，唔该 Kitty，thank you。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那需要。合自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变欺骗，必须真实。几多亲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 Jeremy 嘅伴啊，揾埋 Barbie 出嚟倾下偈先。早晨 ，Barbie 啊！ 早晨啊，早晨钟哥，亦都早晨所有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点啊？点啊？ 嗱，疫情期间咧，好多时咧，大家都要喺度找落子啦。 嗯。 咁我 我最近咧喺網上面咧睇到一個咧幾得意嘅叫做，而家咪好中意咧，即係譬如話你做咗一樣嘢，跟住你就會 tag 下一個，你叫下一個做一樣嘢嘅。咁咧呢一個咧幾得意嘅，佢就係話咧想睇下大家咧喺兒時有冇做過呢一啲咧所謂嘅無聊事。嗱，咁我初初睇嘅時候，我就諗下無聊事應該每一個人自己去揾一啲樂趣嘅事情都會唔同啦。但係咧我自己見到呢一個 tag 嘅時候咧，當我俾人 tag 咗嘅時候，我覺得咦好有共鳴喎、哦。點解咧？因為佢講緊呢一個咧所謂嘅無聊事咧，就係、是、我相信其實咧個個都有試過嘅，但係咧就未必會俾人知道。但係當你講出嚟嘅時候咧，你又會覺得好有共鳴嘅。嗱、我哋一樣一樣去數一下啦。我問一下你哋先，我覺得你哋一定中嘅呢啲。嗱、第一樣嘢，我想問一下兩位有冇試過曾經對住屋企嘅大風扇個口擘大，然之後啊，令到佢咧有一啲即古怪嘅聲波咁， 梗係有啦， 有唔係古怪聲波，即好似有回音咁咯，好似有 echo 咁咯，係咪啊？ 自制 echo 啦，同埋咧，其實我都幾搞笑嘅呢、這個，即你其實細個真係會做呢樣嘢嘅，其實都真係幾無聊嘅。 我真係題外話喎。以前嗰啲風扇，即係當然而家有好多人都未見過啦，即係嗰啲座台風扇啦、可能好多人未見過。係 喎，依家冇扇葉嘅喎， 而家嗰啲風扇我未試過。如果而家冇扇葉嗰啲，玩唔玩到呢一樣嘅咧？未試過喎， 唔知應該嗰、那個，因為送風角度係唔同 咗 係 嘛？ 係啊，舊時嗰啲大扇葉嗰啲、你中意點玩就點玩。啊，依家嗰啲冇扇葉嗰啲，可能真係玩唔到。 仲有咧，仲有咧。 嗱，第二樣嘢，我想問一下大家有冇試過咧，飲樽裝水嘅時候咧，將啲水倒落個樽蓋度先，然後再用個蓋飲水啊？ 咁又冇啊呢、這個。 你哋冇啊？ 呢、這個冇喎、 這個我細個都好流行噶，即係好好玩咁樣嘛，覺得啊，好似好想要個保暖杯。我記得我細個就係因為咧冬天嘅時候好想要個保暖杯，咁、但係咧因為就冇保暖杯呢樣嘢嘅，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咁啊好想試下咧，好似人哋咁倒落個杯度，然之後咧喺出外嘅時候咧都可以用個杯飲水，跟住於是咧就倒落個樽蓋度，就用個樽蓋嚟扮杯飲水咯。呢個嗱我自己就有試過啦。 唔係啊，男仔可能覺得唔夠豪邁啊， 豪啲嘛，可能係嗰啲 lady 啲嘅飲法啊，細細啖咁樣飲啊，係嘛？ 咁都有機會，都有機會嘅。嗱，好啦，第三個我覺得你哋應該有嘅，我估有冇試過過馬路咧行斑馬線嘅時候，淨係踩白色嗰啲線咧，即係唔踩中間啲空隙。跳住嚟 呢個試得多啊！呢個 有嘅， 即係等於咧，以前細個你可能去過一啲地方咧，地下鋪嗰啲係黑白街磚兩隻色噶嘛， 係 你就專登踩一隻色咯，一係踩黑色，一係踩白色， 係 即係仲要跟高只腳咧，驚過界嗰啲咁樣。 係啊，不過就難啲嘅，即係譬如你啲繁忙嘅街道咪難啲咯。你試下彌敦道過馬路，你邊度可以話點行就點行啊？有啲休閒啲就嘅步道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咯。 嗱，第四我咧估你哋應該係有嘅。請問大家有冇試過嗱？這個、呢個咧非常之唔鼓勵嘅行為啊，好危險嘅。不過咧，我覺得好多人都有試過嘅、就係咧用扶手電梯側邊嗰個刷嚟到刷鞋啊。 有啊，我細個有啊，係、啊，即係佢。 你知唔知啊？即係扶手電梯側邊咪有個好似 係、 但係嗰位其實勁污糟喎。我想講係、但細個唔知咧，以為好搞笑咁樣係咪啊？啊，好。 我細個見到人咁做嘅時候咧，我以為嗰個嘢真係攞嚟擦鞋。 哎呀，嗱，不過調翻轉頭，正話歐講到話嗰度污糟或者即係咩啦，咁你又覺得如果真係譬如你去一啲酒店，佢有啲自動擦鞋機，其實都係類近嘅原理噶嘛。咁你都會擺隻鞋入去擦，你又覺得嗰啲乾淨咩？ 係啊，嗰啲乾淨少少，因為我去過一啲酒店做嘢咧，佢真係有嗰啲自動擦鞋機啊，特別喺男廁嗰度啦，我唔知女廁有冇啦，又未入過咁啫。跟住懟只腳埋去咧，佢會幫你自己擠埋嗰啲鞋油嗰啲。咁但係你喺嗰啲扶手電梯嗰啲，佢真係愛嚟掃垃圾，同埋我估咧嗰個裝置咧係防止啲嘢棘住部電梯啊。 當然啦。 其實你咁樣懟只腳埋去，第一危險啦，第二咧你仲會整到部扶手電梯壞嘅、我記得咧細個咧，嗱呢個就唔係我親身經歷，後面有個阿姨咧就鬧啊，前面嗰細路仔咁樣做咧，你知唔知咁樣咧，成個電梯會冧噶，跟住個細路仔咧嚇到喊啊！佢首先呢樣嘢係 我唔知道有冇機會發生啦，但係個細路仔真係好驚咯，驚到即刻喊。 首先成部電梯冧咧，你唔好以為係唔會啊， 係 有機會，亦都曾經試過嘅， 係啊， 所以真係唔好亂咁嚟啊。 係啊，呢啲扶手電梯嘅嘢都係少玩為妙啦。咁、你頭先講嗰啲飲水又好，即係或者即係過馬路嘅時候踩翻嗰一格又好，即係其實叫做細個得嚟，稚氣得嚟，但係都係安全咯，就唔好玩啲危險嘢咁啊好啦嚇。 嗯，係啊，另外一樣嘢咧，我而家都会成日做嘅，就系、你有冇咧试过打开个雪柜嘅时候咧，佢咪会着灯嘅？ 系啊， 咁跟住咧，你就会想尝试下，到底你几多秒唔闩个雪柜，嗰盏灯会自己熄咧？你有冇试过做呢样嘢？ 冇、 睇嚟 好无聊啲、 你而家仲做紧啊 ，Barbie？ 系啊，因为我好想知道到底啲，即系因为我好想知屋企个雪柜咧几多秒会叫，因为有时个雪柜门闩得唔实会叫噶嘛。咁我又想知道佢到底佢叫嘅时候，佢盏灯开啊定系熄咧？咁其实有少少系似想研究个雪柜机能多啲嘅，我觉得。 我唯有用即系一啲长辈嘅口吻同你讲啊， 阿 Baby， 你做咗人哋阿妈啦，仲玩呢啲嘢， 开盒雪柜咁样。喂，不过咧呢、這个开盒雪柜咧，我其实细细个研究过，因为咧佢有个弹簧咧，其实系个 sensor 嚟嘅，即系。弹弓啊 ，sorry， 佢有个弹弓咧，系个 sensor 嚟。总之嗰弹弓咧，你就斋揿个弹弓咧，佢已经会熄灯同埋开灯噶啦。 你就系呢、這个，你我反而冇试过，就阿 Barbie 讲嗰个咧，即系几耐咩几耐熄灯啊？我反而试过咧，就系去揾啊，究竟嗰个开关掣喺边度 啊？ 即系譬如开到门佢开灯，你闩到门佢熄灯，必定有一个玄关位噶嘛。咁你就揾啦，究竟系一粒掣啊，一个 sensor 定还是乜嘢？你个弹弓咧，佢即系好似嗰啲特务片咁样咧，摸住个雪柜边度揾咯，睇下边度 喺个门边嗰度嘅。但系依家啲设计都好唔同啦， 可能用 咗即系咩红外线啊，或者光学 sensor 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样。啊，呢啲都系一啲儿时嘅拾趣。会喺屋企做嘅嘢， 其实我觉得而家有好多人都会继续做嘅。我讲最后一个啦，我觉得呢个都应该多人做嘅，就系咧咪有好多零食咧，都系好似戒指圈咁样嘅形状嘅。咁人就有一个好特别嘅癖好，就系、一见到啲戒指圈咁样形状嘅食物咧，就会好想套上我只手指度，然之后咧先至用只手指督住佢嚟食咯。 哦，呢、一个我从来冇试过。 嗯， 系咪啊？喂，呢、這个我同你一样，呢、這个我都系从来冇试过，因为我觉得系好污糟。 我都系觉得系啊，好烦啊！因为食完之后咧，你要抹手洗手，好烦嘅一件事。 系啊，我都觉得系。 冇错啦， 细个咧，你睇嗰啲卡通漫画咧，话哇食到啜晒手指嗰啲咧，其实我细个已经觉得好鬼污糟噶啦呢一件事。 系啊， 系啊， 系 啊。不过我真系识得有朋友系真系好中意咁样食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啊，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佢独特嘅一啲所谓叫做无聊，但系咧自己谂翻起又会觉得吓无聊。都几有趣嘅一啲回忆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仲记得样啦，真系 系啊， 咁上网做一下呢啲 test 啦，俾大家即系重温翻一啲叫做儿童嘅乐趣，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 好，唔该 ，Barbie。 好，唔该晒 ，Barbie。好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明事业嘅胜利继续奋发图强，进一步加强完善国家嘅核战争压制力。薩爾瓦多社會治安惡化，進入為期30日的緊急狀態。薩爾瓦多國會應總統布克爾的提請，准許他依照憲法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具體措施包括限制結社和集會活動，延長行政拘留的期限等。布克尔说，在紧急状态下，萨尔瓦多宗教、体育赛事、商业和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政府将会适时宣布压制罪恶的新措施。萨尔瓦多近期涉及帮派暴力等社会治安的案件激增，上星期五有14人遭到杀害，星期六有62人在帮派暴力中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22.23，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248， 人民币 6.367，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099， 澳元对美元 0.7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996 点，跌15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56.59 美元，卖出 1957.56 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北部更加录得超过40毫米。此外，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富泰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长安村安潮楼、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屯门湖景村湖翠楼、葵涌村春葵楼、沙田广元村广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不如做个朋友啊！ 喺新格兰做建筑师，应该唔会呃人啩？ 阿 Honey 啊，我寄咗份礼物俾你啊！ 真嘅，多谢 B B。 嗱，份礼物咧下星期就到，你记得留意收包裹嘅短信、啊。 好期待啊！ 你有一件嚟自苏格兰嘅包裹， 一定系 B B 份礼物啦。 尊贵嘅客户，由于重量限制，我哋无法交付你嘅包裹。如果要安排重新送货，需要7个工作天内支付30,000元罚款到以下公司户口。 吓、啊，唔交罚款，用乜嘢收咗个包裹噶？唔得，系 B B 嘅礼物嚟噶。 尊贵嘅客户，由于你嘅包裹未付关税，而家正被海关扣查，你需要先支付40,000元罚款。 又出事，要即刻转账先得。 尊贵嘅客户，由于保尊贵嘅客户，你需要重新。尊贵嘅客户，尊贵嘅客户， 唔通我俾人呃咗？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喺度提一提大家，喺网上面结识异性要多加小心。如果对对方嘅身份有怀疑，可以要求对方视像通话，又或者透过搜寻器去搜寻对方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嘅照片，同埋查看对方嘅朋友圈有冇异常。大家要谨记，喺网上世界结识朋友要多加谨慎，时刻保持警惕。咁样做就唔会轻易堕入骗徒嘅陷阱啦。 假情假意假藉口，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0啊，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啊， 早晨培哥， 钟哥早晨，钟啊欧哥， 系喂唔好叫阿哥，不过咧但系要睇翻啊成个市况，特别系咧睇下美国嘅楼市销售咧明显回软，温生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冇错啦，咁啊上个星期五咧，我哋见到咧就美国咧就宣布咗呢个签署临时买卖合约，但系未成交嘅二手楼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喺二月份咧就按月咧就跌咗4.1%，跌唔系好多，但系系连续四个月出现下跌。咁啊，通常嚟讲嘅话咧，签署临时买卖合约之后嚟讲，过两个月咧，我哋知道咧嗰个二手楼就真真正正成交啦。咁所以咧，呢个签署临时买卖合约嘅数字嚟讲嘅话咧，系一个领先指标，对楼市系一个领先指标。咁所以呢个数字咧就我哋见到咧而家咧就出现咗下跌嘅情况啦。咁即系显示咧美国嘅楼市咧已经开始见到咧有轻微回落嘅迹象啦。咁啊，其实你睇翻据房贷美嘅最新嘅楼按数字显示啦，咁而家美国喺上个星期啊个平均嘅30年定息按揭息率咧，而家系讲紧4.42%，呢一个咧可以话系自2019年一月以嚟嘅即系翻上疫情前嗰啲嘅按息水平噶啦。嗱，4.42%其实真系唔系一个低嘅按揭息率，因为大家喺香港有做过按揭息率嘅话，大家都知道我哋嘅息率同4.42%争好远，唔使咁高嘅。咁所以其实呢个系一啲都唔平嘅一个息率，即系反映咧美国楼市真系有一定嘅压力噶。 咁讲阿培哥讲开呢个美国嘅楼市，再讲埋美国嘅就业报告啊。咁呢个礼拜咧都会有一啲公布啊。咁另外仲有就系欧洲嗰边嘅通胀又点睇咧？ 系啊，嗱，今个星期嚟讲过咧，重点就要睇欧洲嘅通胀同埋美国就业报告啦。嗱，完全咧都喺星期五公布嘅。嗱，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欧元区瑞士就公布三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嗱，我哋记得欧元区二月份嘅年通胀率咧已经系高企5.9%噶啦，5.9%已经系好高嘅通胀率。咁啊，由于2月24号啦，就爆发咗呢一个俄乌战事啦，咁差唔多可以肯定嘅咧。是什么呢？就在三月份欧元区的通胀率就只会更高，因为当时来讲我们知道就俄乌战事爆发了之后，所有商品价格都上升了不少，天然气价格上升不少，这些都是很影响欧洲的。所以现在就相信在 今个星期公布的欧洲三月份的通胀数字破6应该都不是问题的了，问题是破了6之后会不会靠近 7% 的水平而如果真的靠近7嘅时候，又会唔会迫使欧央行要提早加息咧？咁呢个就系重点所在啦。咁啊，事实上嚟讲嘅话咧，喺今个星期四咧，其实美国都会公布个通胀数字，不过呢一个咧系一个二月份嘅数字，又唔系三月份嘅数字。咁所以呢个重要性又唔系真系咁紧要，但系都重要嘅，因为呢一个数字咧系联储局最睇重嘅 PCE 平减物价指数。咁啊，联储局咧每次嘅货币政策咧都会根据呢一个嘅通胀率咧去制定嘅。咁而家市场股咧就美国。在星期四公布的 PCE 平均物价指数二月份的数字呢就是 6.4%， 咁如果属实的话呢就较这个一月份的 6.1% 是要高的啦。咁最后就睇返在今个星期五啦，咁另一个重磅呢就是美国公布的三月份就业报告啦。咁而家市场就估计啦，就计二月份新增67万份职位之后来讲的话呢，去到三月份呢有机会再增加是45万份职位的。咁如果属实的话呢，咁就又相信会大大增强呢就是市场对联储局咧5月5号嘅议息会咧加息半厘嘅预期啦。 咁啊，转个角度睇下内地方面啦，个 PMI 咧都系值得留意，睇下会唔会咧都影响埋股市嘅表现啦。温生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 系啊，因为咧系啊，冇错，钟哥，因为你睇翻嗰个二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咧，其实都已经喺51.2嘅指数点，就相当之靠近50点嘅胜衰分界线。咁我哋知道咧，50点楼上咧就系继续扩张咧个经济，50点楼下咧就系收缩。咁而家51.2咧，其實都好挨近嘅邊緣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好關心咧，去到三月份嚟講，呢個數字咧能唔能夠係繼續保持喺50之上？咁好難講啊，真係要睇下今個星期嘅數字啦。 喂，咁除咗睇咧，阿鐘哥，你係咪會唱定啲 yen 先啊？ 呢個準備定啊，準備定，即係開關之後咧，疫情過咗之後，係啊。报复性消费，使唔使唱定钱啊？ 因为 6.4 楼下，我身边啲朋友仔咧都即刻话：，喂，使唔使唱定先啊？定还是会唔会有机会再跌啊？咁样 系啊，麻烦阿培哥讲一讲，而家日元啊靠近20年低位。 嗱，第一樣嘢咧，就我哋知道咧，而家其實日元咧，如果再跌多少少，去到啊、大約係講緊呢一個嘅啊六個一毫六咧，六個一毫六咧，其實咧已經係去到2015年6月5日，即係講緊七年前嘅低位噶啦。咁、但係咧，大家都知呢個係七年前嘅低位。其實如果你再睇遠少少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啊跌破咗呢個6.16嘅港元咧，其實你去到2002年6月先再見翻呢一個咁低嘅水平噶啦，咁即係換言之嚟講過咧，其實2015年6月5日嗰個低位咧，其實係過去20年嘅低位嚟噶啦，咁所以而家咧係今朝早喺亞洲市場係幾多咧？而家係做緊6.4053，咁即係話咧，同呢個6.16咧，其實爭兩仙幾嘅啫，兩仙落五到嘅水平嘅啫，咁所以其實唔係太多嘅。咁首先嚟講嘅話咧，要解釋一下啦，咁點解日元嘅匯價近期跌得咁誇張啦？咁有好多原因嘅，的而且確係真係好多利淡因素嘅，例如好似我哋見到日本咧，就上個星期咧就公布咗呢個二月份嘅貿易嘅赤字啦，咁啊赤字嚟講嘅話咧，是連續8個月咧出現赤字，咁我哋知道咧日本嘅經濟咧係好依賴咧貿易咧去支撐佢經濟，咁佢連續八個月出現赤字，咁當然呢個對日本嘅經濟相當之壞嘅一個因素啦。咁而咁差嘅情況，大家都明點解嘅啦，因為日本咧係好依賴咧個能源進口啦，咁而家嘅能源價格實在好昂貴啦，咁所以呢個係影響到佢嘅貿易嗰方面嘅。咁其次嚟講嘅話咧，喺個經濟即係個貨幣政策嚟講嘅話咧，日本咧就堅持咧就要係繼續走寬鬆嘅路線啦，因為日本的經濟真的不是咁好啦，咁相反嚟講，你見到而家聯儲局咧就講緊咧話要加息啦，咁今個月已經加咗一次利息啦，仲講緊5月5日可能一加卡半厘啦，咁樣樣喺個貨幣政策度，日本同美國爭咁遠嘅時候，而我哋港紙其實真係同美金掛鈎，即係用美金啦，咁所以你爭咁遠嘅時候咧，咁呢個當然係對個日元匯價不利啦，呢個第二嘅。咁第三嚟講嘅話咧，而家我哋見到咧美國十年債嘅孳息率咧一路都喺2厘樓上，咁而家更加係靠近 2.46% 嘅水平，咁同日本嘅零嘅即係差唔多接近零嘅十年債息越嚟越差得擴大嘅時候咧，咁呢個咧係對日元匯價不利嘅。咁但係咧都有一啲值得留意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啦，而家其實日元嘅匯價距離20年嘅低位都唔係咁遠啦。咁而貨幣個變化咧，其實好老實講係周期性嘅啫，有上有落，唔會話永遠都落，唔會話永遠都上，又上落落嘅啫。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睇嘅話，其實日元嘅匯價其實再大幅下跌嘅空間未必真係太多嘅，咁再加埋咧就話，其實當而家全球嘅能源價格咁貴嘅時候，日本如果又要大量入口能源嘅時候，咁日元匯價咁弱，對佢又有咩好處咧？咁其實真係冇乜好處，咁所以提防咧，日本央行隨時有機會咧係出手咧干預個日元嘅匯價，咁同埋最後要值得留意咧喺喺而家嚟講嘅話咧，聯儲即係而家個日元嘅匯價裏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反映咗好多咧。其實講緊美國喺今年咧係會大舉加息，加到2厘啦，甚至乎去到5月份嘅時候咧，有機會抽走啲量寬資金啦等等。咁但係好老實講，美國係咪今年真係有能力去加息加到2厘咧？嗱呢一點咧，我一直都好懷疑嘅，因為美國經濟係咪真係好得咁緊要咧？都好質疑嘅。咁但係而家個日元匯價已經反映咗咁多嘅利淡因素，如果稍微有少少好轉嘅話咧，可能會對日元有一定嘅反彈。咁所以，日元會唔會再跌？嗱，呢個就好難講啦。咁但係咧，我只會話而家距離嗰個6.16嘅20年低位咧，就唔係太遠啦。 咁啊，似似地啦，睇下大家唱定定唔唱定，大家參考温生嘅建議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咧環球財金大事件。唔該，温生，行過嚟咪經過，拜拜。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呢个 B 细胞咧就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16% 嘅人咧，6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 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誒無論你哋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約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啊，叫埋 Kitty 出嚟一齐讲下。喂 ，Kitty，hello，hello， 好啊，有咩优惠？ 系啊，讲优惠之前咧，又想再讲翻，其实系咪应该唱定啲 yen 先啊？大家觉得、 哦、啊，即系觉得而家就系优惠咁样啊？ 都 系啊， 都几平下，其实真系啊，即系有备无患啊嘛！你 大家自己早做功课啊，啱听完啊，阿温卓培啊，培哥讲，自己早做功课先啊。 疫情期间啊，即系过咗去，大家都会报复式去旅行噶啦。咁啊，去边个地方就即系再谂啦。咁样有啲地方都陆续会开翻一啲疫苗嘅气泡啦，即系俾你，即系如果你打完疫苗，你都可以快啲去到当地啦，而唔需要隔离啦。咁样咁啊，翻到嚟香港使唔使隔离啊？睇下到时嘅政策啦，再有千变万化咁，到时再睇睇啦。今日讲下咧，千变万化咧，仲有泊车啊、停车嘅一啲价格咁样啊吓。喂，原来咧，依家泊车啲钱咧，仲会再贵少少。咁啊，有网民咧就揾到咧一个咧。基本上是全香港最貴的停車場啊！咁當然啦，即係其實係搞笑嘅，因為咧佢標錯價，泊一日車咧大概要3000蚊港紙、 哦。寫錯字啊嘛？ 係啦，應該係寫錯字，應該係寫300啊，即係日泊係300啦。但係調翻轉頭啲網民啊，中意找啊揸噶嘛，即係會擺上去叫做社交平台。哇，唔係啊，3000蚊一日。 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再揾呢啲咩邊個停車場最貴係冇意思嘅， 係咪啊？ 因為是停車場都貴，你不如找一個哪個停車場最便宜的出來更好。 是啊，因為 有沒有啊？ 應該沒有啦 有些舊時有些真的便宜一點的，有些十多元一個小時已經算是便宜了，現在基本上全部都二字頭起跳了，是不 是？是啊，是啊， 是啊，那啊，即我見過呢，有一些直情譬如中環啊那些四字頭起跳啦，我見過有60元一個小時的停車場。 Kitty 是新界區啊，你嗰边停车场系咪都系20多蚊起噶啦？ 系啊，其实20多蚊已经叫平噶啦，同埋你会觉得啊都合理啦，可以拍噶啦已经。咁但系尽量就可能去啲商场，即系如果你拍商场20多蚊个钟，你咪睇下佢仲有冇嗰啲优惠咯，即系咪买100元超市啊，消费几多可以免你一个钟啊？咁可能都嗰度又扣翻少少钱咁咯，当。 我去过即系有限嘅商场有呢啲优惠咧，都400元起标啊。即系攞个优惠，你最低限度要消费400或以上，你先有最少 啊。 其实400都唔系少嘅数目嚟 咯， 系咯， 系啊。不过有啲商场就好嘅，即系你入去可能旧时有啲商场就出示某一啲图片，就俾你拍一两个钟头车啊，即系可以免费拍啊。不过好似依家都取消咗。 有你都讲啦，旧时啊， 系咪啊？依家可能冇咗啦。咁啊，真系要睇下啦。咁啊，通胀嘅嘢就连架车都通胀埋。不过咧，即系讲有。點解會話用優惠去講呢？其實呢今次咧好多商場咧都係一個系列嘅商場，譬如某地產商嘅商場，譬如有A 地方、B 地方、C 地方、D 地方，咁佢就有一個咧儲分嘅 app 嘅。如果你消費咧，即係平時突然間有一次啊，大手買啲嘢，譬如買部手機，買咗9000多蚊，成10000蚊，咁可以入分落去咧嗰啲商場嗰啲會籍嗰度。咁你入完落去咧，嗰啲分數咧就可以當咧你平時出入呢個商場咧唔需要消費，都用翻呢啲分嚟換一啲泊車嘅優惠咯。咁我覺得呢個又幾好，因為有陣時你即係可能買啲大型電器，咁啊過咗一個錢，咁嗰個錢可能你就係哇 free park 兩個鐘唔係啊嘛。咁 但係佢可以儲一啲積分貨，你可能之後可以 free park 到十次，咁其實都幾好啊。 譬如呢一類型咁樣咧，即係我就比較偏向於唔計呢啲數嘅，即係算啦，唔好搞啊。譬如 Kitty， 你會唔會即係好？我啱再話好師奶咁樣，又好似冇講錯啊？ 啱啊，你講啦，我係師奶。 師奶，你會唔會咁樣計呢啲？即係我攞呢度嗰個優惠，跟住咧攞呢度嗰個積分吞嚟吞去，咁你會唔會專登去計呢啲著數俾自己啊？ 我會啊，同埋泊車呢，以前好耐之前唔揸車冇揸車呢，你唔明㗎、即係點解你坐人哋架車，咁你個朋友可能會話哎呀夠鐘啦夠鐘啦，唔好蝕一個鐘俾佢啊，咁你會覺得哎呀好唔盡興喎，仲行緊㗎喎咁樣，但係到你真係揸車要搵地方泊嘅時候呢，即係好多洗費你就會發現係啊，即係慳得一蚊得一蚊啊，真係唔好蝕俾佢啊，所以攞埋嗰啲優惠呢就會覺得哎咁都好嘅，好似抵返啲咁樣囉。 我自己對呢啲優惠咧，我通常都算數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有啲煩嘅。譬如話你代一張卡，咪呢張卡就喺嗰個超市有優惠，跟住呢個超市同嗰個超市係兩個集團，跟住我要攞嗰張卡。如是者咧，你可能嗰、那個即係嗰個錢包裏邊咧有十幾張卡，咁跟住你就要諗啦啊！呢張卡又幾啲分幾時到期呢？好似又要去多次咁樣喎。我明明唔想去，但係到期喎，唔用好似有啲嘥。咁成日就要有好多呢啲數字環繞住自己。我覺得有啲辛苦， 所以呢啲咧可以話係賺翻嚟嘅自己，即係唔係不勞而獲 嘅。 啊， 都 係 嘅， 啲優惠都係靠自己努力嘅。我身邊咧都話我唔係會員嚟嘅，但係而家唔得啦，日日去佢日日問你咧，你真係覺得自己好似蝕咗咁樣。而家我都係會員啦咁。 啊，都係嘅。 想平啊，做多啲功課啦。不過調翻轉頭咧，依家好多時候嗰啲卡咧都入咗落個 app 嗰度啦。但佢 app 咧，如果你用啲智能手機咧，有陣時咧會幫你咧，你唔常用嗰啲 app 咧，佢會幫你暫時叫 uninstall 咗佢先。咁變咗你喺個櫃位面前咧，要即刻再 download 翻個 app 咧，其實都係幾費時失時。所以你有陣時喺嗰啲泊車優惠咧前面咧要等咁耐咧，就係啲人咧要極速下載翻個 app 咧，跟住先可以做到啲儲分或者換分嘅優惠。呢啲都係比較原以為科技幫到人，但最後咧又係搞耐咗時間。 越係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泊車優惠咧，我越係覺得啊，即係其實係想大家乘搭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即係唔好煩啦。 可能真係 直頭買咗架車啦， 直頭買咗架車算數咁樣。 咁啊，真係都啱啊！你諗下，即係依家啲泊車費咁貴。好啦，同 Kitty 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你 ，thank you。好啦，咁啊，繼續講多次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嘅八點半啦嚇。咁17度氣温，相對濕度咧89%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28日是一年的第8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8日。2009年3月28号，获得来自全球88个国家、超过4000个城市或城镇响应会参与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在当日晚上8:30至9:30举行。地球一小时活动最初由环保团体世界自然基金会澳洲及悉尼神风暴合作发起，在2007年3月31号晚上8:30至9:30期间举行了第一次活动，相信节省了当日悉尼市市电电源 2.2%至10.2%。 2008年活动被推广到世界各地，希望家庭及商界用户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及耗电产品一小时，藉此推广电源管理，减少能源消耗，以实际行动应对全球变暖。3月28号出生的朋友经常给人一种纯真的印象，虽然不太善解人意，却有不错的人缘，富幽默感，能够心平气和接受身边好坏事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带领身边人参与全球盛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环保事情，我们只会偶然想起，还是经常付诸实行？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并非寻求俄罗斯政权更替。拜登上星期六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说，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又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扼杀民主。拜登的言论引起关注，他星期日离开华盛顿的教堂时，被记者问到是不是寻求改变俄罗斯政权，拜登回应说不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较早前亦都话，华府冇计划喺俄罗斯或者其他地方实现政权更迭。克里姆林宫早前亦都回应拜登嘅言论，话普京系唔系继续掌权系俄罗斯人民嘅选择，并非由拜登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准备好同俄罗斯谈判乌克兰嘅中立地位，作为和平协议嘅一部分。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以俄语指出，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谈判，国家获安全保证、中立和无核。不过他强调，必须获第三方保证，并赋予公投表决。泽连斯基又说，乌克兰的俄语城市亦都已经遭受摧毁，保护俄语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其中一个要求。另外，乌克兰情报官员话，有理由相信普京计划将乌克兰划分为占领和非占领区，定下分界线，企图在乌克兰建立南北韩模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埃尔多安强调必须实现在乌克兰停火。土耳其总统府话，埃尔多安表明乌克兰人道情况必须有改善。双方同意新一轮俄乌谈判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以色列北部发生枪击案，两名枪手射杀两名警员之后，被其他的警员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事发星期日，以色列安全官员说，两名枪手在北部城市哈代拉手持自动步枪向路上的行人和汽车开枪，殺死兩名以色列邊防警員，並導致另外兩人受傷。槍手之後被在附近餐廳用膳的警員擊斃。當局說，兩名槍手是阿拉伯人，亦都是伊斯蘭國的同情者，警方正是展開進一步的調查。到以色列出席會議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譴責襲擊，強調這種毫無意義的暴力和謀殺行為並沒有立足之地，美國將會和以色列站在一起。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9， 日元 122.27， 瑞士法郎 0.932， 加元 1.249， 人民幣 6.367， 英磅對美元 1.317， 歐元對美元 1.098， 澳元對美元 0.75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947 點，跌202點。倫敦金每盎司賣入 1,955.24 美元，賣出 1,956.2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富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出口方向九龙、西九龙走廊、落斜星月居方向美孚、 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再重複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人生中有。各位香港人，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一齐，远眺神州大地。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每集请嚟专家学者详细讲解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让大家身在香港都可以游历国家，欣赏中华文化。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晴天大饭堂， 今日有一啲最新嘅防疫资讯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温馨提示啊，小白系嘛？ 系啊系啊，东哥好，你哋好啊，咁啊，抗疫咧就好重要啦。咁啊，今日咧我都留意到咧，啊，原来政府咧嚟紧嘅时候都会逐步恢复翻嗰个公共服务啦。啊，咁啊好啦，咁啊即系第一就象征住呢一个嘅疫情咧开始咧都有退却嘅迹象啦。咁我哋睇新闻报道都见到，咁但系呢个时候成日都系提住噶啦。虽然咧系咁啫，千祈唔好松懈。 系啊， 我哋唔可以俾佢咧。有反彈嘅機會， 係啊， 係啦，我哋要將佢徹底消滅啊嚇。咁啊睇翻啦，咁啊公共服務咧，其實就會喺4月1號開始咧，咁啊陸續咧就恢復翻正常啦嚇。咁啊4月21號起咧，大致咧就會恢復翻呢一個嘅正常啦。咁啊亦都見得到啦，咁啊之前咧有好多嘅服務啦，就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啊亦都咧就係改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繼續服務市民嘅。咁啊我哋見到咧就係部分啦非緊急或者咧就非必要服務咧，可能啊仍然都會受到影響噶。咁啊見到啲政府部門亦都會酌情繼續咧就停止面對面嘅服務。咁所以如果大家咧要係做一啲譬如面對面嘅服務之前，神光交通天文台我哋交通組嘅同事都有提過我哋啦。如果你係要去辦理一啲例如行車證啊、 櫃位服務啊， 冇錯啦，牌照呢啲，咁你又諗住喂要面對面，你唔好諗住 walk in，全部唔該你網上搞到嘅就喺網上面做。就算咧你係要親身去嘅話，你都要預約。因為佢哋 walk in 咧，其實就而家都一嚟課自己又唔需要嘥時間啦。你約咗3:30嘅，咁你咪3:30先去咯。咁啊減低佢成個運輸署嗰、那個佢大堂嗰個位置嗰個人流嘛，係咪？咁啊亦都防控方面咧，我哋都需要做得好啲啊。咁啊亦都見得到咧，就除咗停止面對面嘅服務之外啦，改咗網上邊啦。如果你話我冇 internet， 郵寄 都一樣 係可以嘅。咁大家留意住咧，就個別嘅政府部門佢哋嗰個公佈啦。如果又唔清楚嘅話咧，就問下身邊嘅人，即係唔識上網，問下身邊人可唔可以幫你去睇一睇啊？或者打電話去1823問下相關部門佢嗰個運作嘅情況，咁佢都可以幫你答到你，或者幫你轉介唔同嘅部門嗰度嘅。好啦，咁其實呢個政府呢個做法咧，亦都好適合咧，就係私人企業啦、 或者公司去到參考嘅、 嗯， 因為政府嘅大樓同埋辦公室咧，其實都已經實施咗咧就疫苗通行證咯。 係啊， 咁全部政府嘅場地上班嘅政府僱員咧，亦都咧就係需要喺4月1日之前咧就完成接種咧就兩劑嘅新冠疫苗。系啦，咁呢个咧就好多嘅公司都可以谂下啦。咁点样可以做得好嗰个叫做防疫嘅措施咧？咁啊接种呢个疫苗咧就唔好口飞嘅，咁啊可以减低呢个染重症啦、死亡率嘅机会。咁啊不过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吓。咁啊政府咧其实虽然话就话喂嚟紧嘅时候咧。白云海神光嗰度又话会放宽、哦，又话嗰啲逐步恢复正常咯、哦，又话4月21日开始咧大致恢复埋正常添。咁系咪即系代表喂可以松懈咧？咁啊唔系。因为政府的角色呢其实跟私营机构呢很大分别的。咁有责任呢就维持呢个社会的运作嘛。咁如果你是私人公司的话呢咁仍然需要呢就是抗疫呢是摆在第一位。咁虽然见到最近有呢个回稳的迹象啦咁但是政府也都即是呼吁啊全港的雇主呢就继续尽量俾员工在家工作。咁以减少呢个社区人流同埋喺呢个社会上面呢就行动啦。咁并且呢咁按照住政府公布嘅分阶段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嘅措施嗰个时间表呢就跟返政府俾大家嗰个嘅建议。咁同埋呢就见到所属嘅行业嘅运作模式啊同埋实际嘅情况啊逐步适时同埋有秩序咁恢复运作正常。我哋都想㗎即係完全系正常㗎。咁但係全部嘢都系要有个时间表喺度。 按部就班啦、要 用 几个字啦。 如果唔系你一下子呢突然之後，喂，放寬曬啦，咁樣其實唔得噶。咁咪我哋一諗就諗到啦。我哋呢啲凡夫俗子都諗到佢肯定會再反彈。咁更何況係啲醫護團體咧，佢哋更加係大家都堅守咗兩年幾嘅時間啦。咁點解唔喺而家見到佢有退卻嘅跡象，再做得嚴謹啲，唔好俾佢有即係翻生嘅跡象、翻生嘅機會咧？咁樣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即係防控嘅措施咧，大家就要做到足啦。 讲开呢一个防控措施咧，嗰个时间表啊，希望大家即系跟翻政府嘅步伐，因为通常我而家见好多咧，都唔系好多，即系眼见有一啲咧，系根据自己嘅步伐咧，系放宽佢自己嘅防疫措施嘅、 啊。因为我哋如果你话自己私人公司嘅，我哋冇医疗团队去到做 support， 我哋冇专家俾我哋做意见参考嘅时候，我哋咪听翻政府咯。 系啊， 是 因为有一啲咧，譬如举个实例啊，我喺街都见过一家四口。 嗯， 即系一齐行街，咁啊唔系，而家系两个人啊嘛，咁一家四口点样一齐行街咧？ 系， 咁如果有人查嘅时候，咁咪可能阿爸带住一个仔，阿妈带住一个女，话我哋唔识佢噶，我哋分开行嘅，系、你可以用呢啲咁样嘅方法去讲过咗佢，但系咁对成件事有冇帮助咧？系冇噶嘛，你仍然都系四个人出街。即仍然都是犯了个限聚令， 是啊、 仍然都是令到有机会感染嘛。 系啊， 咁呢个先是个重点啊嘛。咁点解大家不会借呢个机会，反而同啲小朋友灌输一个即系意识啊？就是我哋要即系守一个我哋大家都要守嘅法例呢？ 系啊，嗱，钟哥呢个讲得啱，即系政府讲咗个规矩或者讲咗一个最好嘅防疫措施俾大家咧，唔系等我哋喺度捐窿捐啊，谂下办法点样喺度踩界啊呢啲，其实唔系。因为讲咗样嘢出嚟，就等我哋话俾我哋知道呢一个方法咧，系对于控制疫情系最好嘅，系咪？ 同埋有一个咧，即系又系一个我眼见，我有一次见过喺新界区啦，咁有人踩单车咁啊，成日有人，有五架单车，两个大人，三个细路，咁佢哋啱喺红绿灯前面停车，好守规矩啊，咁但系点解会有五个一齐踩单车咧？嗱，好奇怪啦，咁我目测好明显应该系两个大人阿爸阿妈。就带住三个细路啦，好啦，咁如果真系有人查嘅时候，拱开边个咧？嗱，即系如果你话啊，一个带一个， 拱开最大嗰、那个， 咁 拱开阿哥， 咁两个细路一齐出街啊，咁又讲唔通噶嘛？咁如果拱开即系一个带一个，拱净个细路，跟住个细路就会有童年阴影啦、有啲咩事嘅时候，大人拱开我，即系何苦要咁样咧？点解唔忍埋嗰少少？ 系啊，其实咧，即系除咗钟哥讲话踩单车之外啦，咁有好多行山嘅朋友咧，佢哋即系都好中意有个套路，就系、哇，我哋分开约，咁啊，但系行同一条嘅路线。 系咯， 其实呢啲都唔好啊，即系而家。你不如即係專心啲，咁啊去到即係做下啲抗疫嘅措施，咁你直頭成件事完咗啦，你可以恢復翻正常嘅運作嘅時候， 你咪成班人一齊去行咯，又唔使戴口罩，到時仲好啦，係咪先？ 嗯，即係我成日覺得好似譬如你翻工咁啊，你成日揾啲方法去偷雞躲懶，不如用呢啲智慧去令到自己工作更加好。即係用你嘅聰明才智應該放喺第二度啊嘛。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呢個時間啦嚇，咁啊聽到政府都話嚟緊嘅時候咧，就可以逐步恢復翻正常咧，提供一啲好嘅服務俾市民咧，係好嘅呢件事。 不過我再即係温馨提示一句，如果大家有任何資訊你係唔明白或者唔清楚嘅話，希望大家真係上翻政府嘅相關網頁裏邊咧，去揾一個最正確嘅資訊啊！ 我最愛你的小編輯急性子，和我個性即使不可說類似，多感恩有幸手牽手放肆，矛盾與了解之間彼此靠倚，從前上至連屈屈不得志，你張開手給我救生衣，讓我的人生多點寬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入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愿似这一秒，似这一秒。我怕了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上至连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我白多有挨只罗啲呢句说话好普通，咁喺南洋啊、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等等嘅地方咧，都会经常听得到。特别系朝头早嘅时候，呢句说话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咧？答卷号转头话你知。若记得当爱人分手也未。 千年我都难过，痛心感情变更深。 这世上万千人，当恋爱能够主阵，你在脸庞留低的掌印，给他人去热吻。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声，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血痕，一要再等年。 往日那份痛苦与失解，提示你与我努力再寻。 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都冰清，拥有过的即使失去，如何难受最终平淡似水。 你我活到几多岁？ 最爱什么都会为如何与你亦似说经，始终都变水。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快乐有天灯，对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都冰脆，拥有过的即使逝去，如何难受最终平淡似水。 你我活到几多岁？ 雪景始终都变水，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灯，对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哇，百多有意思，就系解咗咧。喂，我肚饿啊！哇，只罗蝶，罗蝶咧就即系面包咁解，所以咧好简单，我肚饿想食面包。嗱，而家大家抗疫期间，有阵时唔小心有几声咳，又要食下药。无论是肚饿定还是空肚，都是咧食下嘢会好啲嘅。肚饿呢一句说话，所以就会成日都是用啦。哇，就是我百多有，即系意思解作咧肚饿。呢啲咧都是马拉话嚟噶。好啦，成日都话搵啲嘢食下，其实面包系最简单啦。食咗少少面包就已经可以顶住个肚，为你带嚟精神啦。所以面包嘅福建话大家都要记住，罗啲。我哋咧就要记住呢一个罗啲。今日朝头早。希望你都有一个充满力量的早餐，为你带来精神的一日。 我好想出去玩啊， 为什么啊？ 成日都说这里不去得，那里又不好去，混在家里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所以咧，我係一個自己住嘅人，好多嘢咧，我有盲點啊。 嗯， 咁啊，關於正話嗰個四個人出街嘅資訊咧，麻煩芭比同我更正一下先。 是啊，若然咧系同住家人嘅话咧，系可以豁免嘅，因为咧之前讲紧嘅限聚令咧就系话唔俾两个或以上跨家庭聚会啦，咁同埋系二人，如果系唔同住嘅话咧，就系佢个上限就系两个人嘅聚会，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家人嘅话咧，你一齐出街唔使惊，冇事嘅，冇事嘅，阿爸同个仔同阿妈同个女系唔使分开， 即系唔使分开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如果五个咧？ 咁我又冇讲过上限嘅人数、哦、即係佢嗰个列明就係话总之唔可以两个以上跨家人，同埋如果你唔係同住嘅话就有呢个限制囉。咁、 哦、 但如果你本身係成家人一齐同住嘅话，其实你係可以获得宽免。 哦，咁我諗多咗啦。 係呀係呀 ,ok 㗎。 好咗我嗰日。好彩我嗰日冇去指正佢啫，我哎呀你小心啲啊！好彩我嗰日冇啫，原来系佢哋系啱嘅。 我可能佢问你攞签名咧，我不如影张相先啦，不过唔好除口罩、啊，记得咁样。 系啊，所以呢个资讯啊，唔好意思啊，多于两人嘅同住家庭系可以豁免嘅，所以一家四口如果系同住嘅，一齐外出咧就可以获豁免嘅。 系啦系啦， 唔该晒 Barbie 嘅更正啊，唔该晒。 冇問題，我哋咧之後呢一樣嘢咧，可能阿鐘哥你就比我熟悉啦。 咩啊？ 嗱，我相信咧，你一定比我嘅即係對於電影嘅閲歷，甚至乎係嗰個保護一定係好多啦。 又冇咁講。 但係咧，我又真係想講咧，我自己咧最中意睇嘅咧就係鬼片。 嚇、啊！ 我真係好中意睇鬼片。其實我咧人生只係中意睇兩種戲嘅啫、一就係鬼片，呢個係 number one 嘅。第二咧就系中意睇笑片，即系其实我都系中意睇啲觉得一系咧就呢个世界可能比较少接触嘅嘢，咁啊可以叫做脱离咗个现实嘅空间啦、 如果系咁样咧，你就 笑片轻松啲吓点啊？ 你浪费即系唔系浪费啊？你错过咗80年代啦。 即係我相信八十年代你未開始睇戲啊嘛，你都未嚟添啦咁樣。因為咧嗰、那個年代就有好多 未出世先未出世， 因為嗰陣時香港拍咗好多搞笑鬼片啊。 係啊， 咁你就可以一次過滿足曬你兩個願望。 我哋呢啲咧，梗係會重複翻睇嗰啲《猛鬼差館》啊， 鬼打鬼啊啲咁樣。 係啊，正啊。 係啊，嗱、嗯，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最近咧，嗱，大家都知道咧，好多電影啊，或者好多人物嘅角色咧，都會經歷好多嘅年代之後咧，依然都係咧歷久常。就好似咧，嗱，我而家咧都發現咧，原來我細個睇嗰啲鬼片啊，經過二次、三次、四次創作之後咧，又係一啲新嘅橋段啦，同埋與時並進嘅呢個情節啦。嗱、話説咧，我細個咧就好中意睇嗰啲日本嗰啲鬼片嘅，因為咧嗱，其實我成日覺得咧，鬼片咧不外乎都係嗰幾個拍攝手法嘅啫，一係咧就係佢啲音樂會無啦啦嚇你啦，即係突然間嗰啲驚慄嗰啲係啦，係啦。一系咧就系、突然之间咧个镜头咧就会无啦啦整只鬼出嚟弹出嚟，即系其实佢都系吓你嘅啫嘛，用呢啲方法都冇乜招数噶啦，因为你始终隔住个屏幕咧、你其实佢可以吓到你嘅招数都系不外乎一系视觉啦，一系就听觉啦，系咪先？其他嘢都系你自己幻想出嚟嘅啫嘛，因为佢唔可以跳出嗰个电视机噶嘛。嗱、所以想当年咧，日本咪有一个女鬼嘅角色咧，佢可以爬出嗰个电视屏幕。 午夜凶铃啊嘛，嗰、那个。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咧，佢当中嗰个角色咧，就的而且确系令到我有少少觉得咧，佢系跳出咗我自己本身对于女鬼隔住个芒嗰、那个嗰、那个认知嘅，即系我就会不其然觉得，咦，我代入到呢一套，即系我觉得佢会唔会真系我睇睇下嘅时候佢爬出嚟咧？咁于是乎咧，我为咗克服呢个恐惧咧，我自己当年咧，我系用咗唔同方法去睇鬼片嘅。嗱、其实我亦都要讲翻，有啲人觉得睇鬼片点解会唔中意，就是、因为佢惊啊嘛。咁点解我会唔惊咧？就系、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睇鬼片咧，因为我屋企人咧就唔系好中意我睇呢啲戏嘅，咁所以咧我睇鬼片嘅方法同埋时间咧就系、比较神秘啲嘅。一系咧就系熄晒个音量，即系我喺屋企个电视度租碟睇嘅时候咧，咁啊冇人知道我睇紧鬼片啦，因为我熄咗个电视机个音量啊嘛。咁所以咧佢啲音乐就吓我唔到啦。一系咧就抠一个好夜嘅时间咧去睇，咁冇人陪住我啦。咁所以我已经壮咗胆，我就睇嗰啲片，我已经完全唔惊啦。即系我已经识破咗佢，一系就视觉吓我，一系就系呢个听觉。 喂 ，Barbie， 你除咗午夜凶铃之外，你仲中意睇边套日本鬼片？我都系。 鬼娃娃花子啊，我睇到定格噶、即系我会定咗佢，佢会突然之间个公仔喺啲暗角啊、嗰啲岩棚嗰度装出嚟嘅，跟住我就会定咗佢嗰个位。哈！睇下你點影先，或者咧有啲位咧特登咧係做一啲好血腥嘅鏡頭啊，例如係即係可能有啲解剖啊嗰啲咧，我會定咗隔離睇下佢，睇下你做得真唔真先，睇下人入邊嗰啲結構係點，即係我已經係睇到咁樣。 你都係電影愛好者嚟喎，原來你定格睇喎，係咪先？即係你睇下啊，富江嗰只女鬼其實啊，佢都好多嘢穿崩 嘅。我哋做呢行 啊， 我哋做呢行咧，其實對睇鬼片已經唔驚。点解咧？因为一嚟我哋就系睇紧你点样拍啊，即系因为我都参与过一啲鬼怪啲嘅 作品 材嘅拍摄噶嘛，即系话佢譬如话一个头，跟住后边只脚无端端咬咗上嚟嘅，同一个人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哋好惊睇嘅时候，但系因为我拍过呢个 shot 啊嘛，咁我未知道其实系两个人嚟嘅咯，即系一个人就俾个头， 我都会咁样， 另一个人就俾只脚， 我都会谂紧。 即系我哋现场拍到 呢个动作， 系啦，我哋现场拍到笑噶嘛，因为后边嗰人好惨噶嘛，就 系 屈只脚上嚟，哇！你成日做倒立咁样，好辛苦噶嘛。即系我哋现场就拍到笑，咁但系你睇嘅时候就会好惊，我哋就谂起呢啲拍摄时候嘅场面啊嘛。 系 系，哎呀，咁你就更加难代入啦，钟哥。但系我点解会突然间今朝咁讲咧？就我头先咪话咧，呢啲鬼片或者啲故事嘅角色咧，就会有啲二次、三次创作嘅。我最近发现咗咧，真系好与时并进。头先咧，我讲嘅呢啲女鬼咧，竟然咧，我喺呢个网上嘅呢个串流嗰啲平台咧，喺嗰啲影片平台咧，发现咗咧，佢咧竟然而家系一个 KOL 嚟嘅。原来咧，最近咧，日本咧真系有人咧，应该系同嗰个电影都有少少相关嘅。咁咧，佢哋用翻头先讲嗰个长发喺电视机爬出嚟嘅女鬼角色咧，开咗个生活频道、哦。然后咧，佢就喺度讲翻，即系佢唔同，因为佢要喺个井度爬出嚟啦，唔系佢喺电 電視機度爬出嚟啦。於是乎咧，佢喺生活上遇到唔同嘅難題啦，同埋佢喺生活上亦都用住呢啲嘅難題點樣克服咧？可能就係同其他一啲生活細節啊，或者係佢嗰啲日常生活咧就掛鈎，就好似咧彷彿咧嗰隻鬼咧穿越咗幾十年咧，嚟到而家咧2022年咧呢個時代咧，點樣喺我哋個生活嗰度融入我哋咁樣咯？ 咁竟由 VHS 即係租帶嘅年代，因為我記得第一集《夜空靈》係要入帶，你而家同啲小朋友講啊，我哋舊時睇一套電影要入帶要倒帶，佢就你講乜嘢啊？我而家乜帶都唔使，串流就睇到啦，依家係嘛？ 係啊，佢而家係高清平板電視爬出嚟，咁、我覺得啊都幾得意嘅。有時呢啲咁樣嘅可能嘅，唔知令到你驚啊，定係令到你好有回憶嘅鬼片啊或者電影咧，真係歷久常新。 好啦，等你笑住驚又驚住笑咁啦。 好啦，留在家抗疫啊，唔該，拜拜。 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彩虹村。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方向九龙、西九龙走廊落斜星月居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葵涌道天桥九巴车闯行人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建楼、观塘顺安村安仲楼、蓝田广田村广轩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榕园楼和大围丰盛苑荣盛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收到了，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啊 ，Kitty 啊，你星期日中意做啲咩啊？ 咪都系煮下嘢食，做下运动咁咯。咁你咧，思芬？ 我啊中意睇波，跟住啊睇下有边度好去。不过之后我同你星期日做嘅事好似一样喎。 系啊，咁即系同大家分享星期日嘅好心情咯。 四月三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思芬、崔洁彤，新生活。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上次的合作 South of the Border 就是 Camila Cabello 帮 Ed Sheeran 手，今次调返转 Ed Sheeran 亮相在 Camila Cabello 的新唱片 Familiar， 有你的手 Boom Boom。 似乎 Camila Cabello 同 Shawn Mendes 嘅分手咧，冇影响到佢幕前嘅演出，依然都系咁豪放咁正啊！呢、这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八位 ，Camila Cabello featuring Ed Sheeran， Bum Bum。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投资 O2O 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睇下咧今个礼拜嘅重点啦。蓝筹股咧掀起回购潮啊，并且成功咧带动股价上升，成为催化剂啦。有冇机会啊？令到投资者咧带嚟机会咧？暂时咧已经有啊，九只蓝筹啦，同埋两只重磅股咧宣布回购嘅计划啦，包括阿里巴巴啦。咁究竟啊，仲有啲咩股份啊会相应有呢啲嘅行动咧？随时可以咧增加大家捕风捉影嘅能耐。今日开市会系点？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Jody 喺度。早晨 ，Jody。 喂，早晨，多位早晨。 系上一次咧，我哋就引咗一个问题出嚟，就系小朋友喺屋企在家抗疫疲劳啦，上堂啊，咁可能啲行为又可能会差咗啦，话顾住望住个 mon。咁家長又有機會咧，係在家工作或者有陣時係擔心啲糧食嘅問題啊，咁樣即係呢啲都係疑神疑鬼嘅擔心咁樣。咁但係始終嗰個壓力都喺度，咁大家有陣時又唔係話成日可以出到街玩，連個藍天都睇唔到啦咁樣。咁呢種困獸鬥嘅在家壓力咧，就好似係道出咗抗疫疲勞嘅其中一個咧，就最重要我哋需要面對嘅問題。咁上次講咗啦，咁我哋要解決咯。咁今次 Jody 准备咗好多法宝同锦囊俾我哋嘅听众一齐听一下咧，点样去到解决呢一个咧，即系亲子抗疫疲劳嘅问题啦。 想讲细路仔先啦。 好啊。 老实讲，即系在家学习，即系而家大趋势啦，冇法子啦，而家要学习。爸爸妈为免减低爸爸妈妈对我嘅啰嗦先啦，我觉得仔女咧就行一步先。行到呢步咧，其实减低咗爸爸妈妈对你嗰种嘅压力嘅。嗰、个要行嗰步系咩咧？就系、第一样嘢，主动讲俾爸爸妈妈听，我会做啲乜嘢。 系 因为如果你一个清晰讲俾听，嗱，我几时要上网课啊？上完咧，我阵间就会俾我摊头几耐咁咧。爸爸妈妈某程度若果知道佢哋嘅进程咧，变咗唔使为佢过分去担心。嗱，仔女可以学一样嘢，特别如果大啲嘅仔女更加要咧，一个真系成熟嘅大人主动交代咧，其实减免咗好多不必要嘅误会噶。咁第二样嘢咧，我明白仔女咧都要同啲自己 friend 啦，佢有啲嘅倾谈社交，呢绝对唔系问题嚟噶。但系咧都要大个仔咧要学会一样嘢，识得调教个时间安排，管理得好啲。因为我哋譬如24小时，你冇理由用咗23个钟头喺度讲电话噶嘛，一个钟头做其他嘢噶嘛，呢、这个就即系太过倾侧倾斜。咁你要几用几多时间到同啲？咩时段到同啲朋友去开大会吹水啊喺度倾偈，呢个就绝对唔系问题嚟嘅。但系亦都安排翻一啲时间，真系处理翻自己平日要交嘅功课或者要学习嘅嘢。咩时间我哋真系要佢放松啦，去打机或者去玩。我觉得喺屋企玩游戏点都好系冇问题，但系咧要识得去安排，好好安排自己个时间表咯。如果大过我啲仔女嘅话，除咗交代第二样嘢，安排好呢个时间表，减低爸爸妈妈为你好似净系做某啲嘢嘅担心咯。 咁呢啲都系担心咧，真系。可以免咗嘅就免咗佢啦。 当然啦。 嗱， 当然我又唔系，我个大前提就唔系话要啲仔女完全一刀切，唔准做呢，唔准做老，绝对唔系嘅。而系个主动嘅交代性啦，始终大个啦嘛。第二样嘢就识得自己去好编排个时间，唔好过分侧重某啲嘢咯。 咁啊，家长方面咧，咁啊都要有阵时系咪需要忍下口啊，唔好咁吟沉咧？ 爸爸妈妈唔暗都唔成爸爸妈妈，老实讲，我谂小白你都系 啊，你真系好睿智啊 ，Jody。 我做阿妈攞时间耐过你，我更加明白。嗱、即系如果啰嗦唔系罪，但系问题我哋要明白，啰嗦好多时带嚟一啲反效果就唔系我所想见嘅。我成日同爸爸妈妈讲，你提仔女系绝对冇问题，但系。过分提仔女咧，就会换嚟反效果。 啰嗦啦，系啊， 系 个个都唔中意啰嗦噶啦。 嗱，我啰嗦其实个大前提就系想提醒仔女一啲嘢啫。我觉得呢个真系唔系问题嚟嘅，讲两句。但系如果讲咗两句，只要个仔女仍然系咁咧，咁啊俾翻个责任承担佢哋，因为始终佢大个，佢哋要学会为自己所讲所做嘅嘢要承担翻嗰个后果嘅。所以咧，爸爸妈妈唔使话唔停咁讲一百句，你讲两句唔听一百句，佢都唔会听噶啦， 系 咪、 啊啊？ 反而换嚟反效果，倒不如你讲两句，最后嗰啲由翻仔女自己去承担翻。譬如我举例，即系提咗佢，喂，你几时几时你要交嗰个功课咯？讲咗两次，如果佢都仍然系即系唔听你支笛嘅话咧，佢要自己承担翻。喂，你要交功课，你自己同老师去解释，点解你交唔到功课？ 系 OK， 甚至乎有机会咧，就是、因为你上堂唔专心咧，系面对一样嘢，有机会就系嗰个测验去。唔明底下会唔合格， 啲分数差咗，系有阵时家长咧都容易犯一个问题，就系家长仲紧张啲功课咧，紧张嗰啲仔女，系啊，太紧急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压力嘅。我自己都面对呢个问题，哇，阿仔有阵时堂啊上完啦，但系叫佢做功课咧，三催四请，咁啊，即系啲压力去晒家长嗰度啦。 系啊，嗱，当然我绝对明白爸爸妈妈好担心仔女嗰个前程嘅问题，但系咧，我想爸爸妈妈稍微放一放低先，因为而家呢个状况咧，在家学习唔系得我哋仔女一个，简单嚟讲，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啲仔女而家个个都系咁样，所以但系唔会话边个位特别优先啲走咗翻学校，就系得你个仔喺屋企在家学习，绝对唔系嘅，同埋第二步你谂一谂咧。有時你相對下健康緊要，生命健康緊要，淨係話你個仔學得叻考第一緊要咧。 咁啊，梗係健康啦。 係啦，咁即係健康，所以咧，我哋有時要識得去分輕重啦，唔好本末倒置。我有時同啲家長講，你有時褪後一步啊，學遲啲，但有個健康係緊要過你而家學得好叻，但係你好多病痛在身，你仲咬夾。 唔係身邊啲人會咁樣講嘅喎，啲媽媽一聽到 Jody 嘅。就话啦，咁我系咪由得佢第日乞食啊？由得佢第日吓变坏啊？咁样， 你个仔得个十岁第日乞食， 未啊？六岁七岁咁样，但系有好多家长真系会咁谂啊，Jody。 绝对有，你唔好话你嗰个六岁七岁啦。我嗰阵时候有啲家长咧都三四岁咧，都系 K1 K2 嗰啲咧，已经谂紧佢十八岁之后嘅嘢噶啦。 系啊，好似要帮佢拣定大学啦，已经。 有时唔使谂得咁长远嘅，因为唔好一时定生死，亦都唔好因为而家呢个时段有啲嘅非常时期咧，而定你个仔女将来系点啊？嗱，将来系点？系小朋友去自己慢慢去摸索，去慢慢建立 翻。人生系佢噶嘛，我哋系辅助佢。 冇错，唔系就系而家呢一个年系咁嘅情况，就定咗你嘅仔女就将会系咪乞食嘅，绝对唔系，所以就唔好太过放大啲嘢嚟去谂咯。 系，因为有好多家长都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家长咧就话到啲仔女做少一两件功课咧。都已经鬼晒咁嘈啦，又话开始冇责任心啊，开始唔专心啊，开始好似放弃学业啊，有冇办法可以令家长即系呢方面都可以即系轻松下喺呢个抗疫嘅时候，即系着重翻个健康多过咧，系着重嗰一两个功课咁样咧？ 嗱，我觉得爸爸妈妈担心功课，觉得无可厚非。 当然啦，我都担心。 我明嘅嗱，我觉得即系头先好似仔女一样啦，爸爸妈妈你同你嘅仔女倾翻一个每日一啲嘅时间表啦，作息时间表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好正常，即系好似平日翻学一样啫嘛。你几时上网课，咩时间到做埋啲功课，咁咩时间到系有份自己嘅时间，咩时间到要食饭冲凉。我觉得一个正常啲嘅时间表咧，小朋友有得依据啦，咁变咗爸爸妈妈就唔使太过所谓扯住佢，如果唔系咧，变咗大家关系非常之紧张。咁第二样嘢，我觉得爸爸妈妈要学一样嘢咧，叫做尝试放空自己。因为你明白在家工作啦，爸爸妈妈要做嘢啦，又为咗个家庭嘅管理，大家嘈好劳动劳力。 但系谂住放空嘅时候，啲仔女跑紧步啊，屋企跑嚟跑好嘈啊 ，Jody。 OK， 嗱，咁小朋友都瞓晏觉，如果细嘅细路都瞓晏觉，如果大啲嘅小朋友，佢拿住个手机，佢都唔理你噶啦。老实讲，呢啲时间，我觉得爸爸妈妈俾自己倒空咗，倒空就系咩？个脑筋啲嘢放咗去， 系 唔好咁谂啲其他第二样嘢，用一个呼吸嘅方式，令到自己放松落嚟。 嗯， 你发觉如果用一个腹式呼吸多啲。即係氧氣喺個身體入邊，啲血吸到氧去到個腦咧，個人個腦會清晰啲嘅。調翻轉頭，你個人如果係好急、好緊張，個呼吸好短嘅話咧，啲氧氣入唔到，啲血就去唔到個腦咧，個頭腦會腦閉塞嘅。 又越嚟越心急啦，跟住就。 冇錯啊，所以咧，反而你唔好睇小放空呢個咁簡單。放空期間能夠去一個腹式呼吸，俾自己安靜落嚟咧，其實得嚟個效果會好好多噶。 哦，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啦嚇，腹式呼吸又好，或者即係你唔識嘅深呼吸，即係遇到難題嘅時候咧，多啲深呼吸先咁樣。咁啊，唔單止咧係家長噶。甚至乎咧，即系大家年轻人又好，小朋友都好，一遇到难题嘅时候，试下深呼吸先，等我身体咧吸多啲氧气，咁啊有足够嘅 EQ 咧同 IQ 啦，咁啊到时解决问题唔需要太担心啦。 系啦，比较理性少少啦，就唔会情绪盖过理智。 好啊，好啊，多谢 Jody 嘅分享，唔该晒你， okay, 拜拜。 多谢晒先，好，拜拜。 你的狗仔有没有试过对着你侧起个头在卖萌啊？你又知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侧起个头呢？狗狗可以听到一些人类没办法察觉的频率和声音，但是跟人类不同的是，它们比起人类更加难辨别声音的方向。有些狗狗更加会被耳返覆盖耳道，更加难去分清声音的方向，因为它们需要改变位置去到提升听力。狗仔侧头的时候亦都代表他们更加专心聆听。有些狗例如是腊肠狗、牧羊犬等等，会被他们的长鼻哥阻挡视线。当他们侧一侧头，就能够令到他们更加清楚看到讲嘢的人的面部表情、眼球运动和肢体语言，从而改善沟通。有时候我们见到狗仔侧起个头咁得意，就会好惯常咁样觉得佢哋好可爱，摸下佢哋，同佢哋有更加多互动，咁样就会更加强化咗狗仔侧头嘅意欲啦。不过如果狗狗喺冇听觉刺激嘅情况下成日侧起个头，可能同佢哋耳道相关嘅疾病又或者其他问题有关，咁样就要带佢去睇医生啦。鍾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接通咗有叶太喺度。早晨啊，叶太。 早晨啊 ，Barbie。早晨，全香港人。 哇，正啊！听到你呢一句早晨，即刻哇，好似觉得 power up 咗，正能量好够啊！ 嗯， 我知道你今朝早叶太咧打电话嚟咧，都系想将一啲祝福啦，同埋都想将一啲多谢咧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嚟嘅。 系啊，因为真系好多好多喺呢个疫情里面咧，即系见到好多感动嘅人嘅所有嘅参与啦、支持啦，无论中国嘅医疗队啦，无论喺我哋前线后线左右嘅，即系全部为咗疫情而去打仗嘅每一个人咯，喺的士行业啦、运输啦、清洁啦，哇，其实每样嘢咧都叫人好，即系好感动，因为大家其实喺呢个疫情难关嘅时候，最紧要大家就系愿意去互相合作，愿意互相去支持，唔系因为钱嘅问题，唔系因为大家嘅身体嘅一时真系不适嘅吝啬，即系我只觉得好难得就系、是有咁大班人落到嚟去支持嘅时候咧，即系当我见到佢哋每一个，我有幸啦去行过一个医院去推嘅时候，见到呢班中国人嘅时候咧，我真系向佢哋鞠躬，去讲声多谢佢哋咯。见到清洁阿婶，我话如果唔系有你哋去清洁嘅时候，呢、這个香港其实真系好多疫情都系需要佢哋运输去将呢啲垃圾污糟嘅嘢咧去搬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系值得我哋好尊敬同埋敬佩咯。咁样咯， 同埋其实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家庭啦，亦都有自己嘅担忧啫。啊，到底我离乡别井又好，或者如果我真系带咗啲病毒翻屋企嘅时候。 会唔会都影响到家人呢？咁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无私咁样紧守咗个岗位，甚至乎行多一步去第二度帮人啊咁样。其实呢啲所有嘅行为咧，系真系令人好感动，亦都好感激咯。 系咯，所以希望大家系唔好喺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去挑剔咯，反而我觉得即系好多接纳同包容同埋体谅啦。即系我觉得在上嘅佢哋都有佢嘅难处，有时即系推行都系第一次咁大咁大嘅挑战同埋危机嘅时候，其实每个人都系第一次遇到咯。我觉得其实香港人多啲嘅耐心去忍耐同埋包容，同埋俾好嘅意见，唔系净系单系去挑剔别人嘅唔不是，用乜而啫吓？睇人哋唔好嘅嘢好容易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今次都是一个机会给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就是知道自己遇到一些危急啊紧急情况的时候怎样可以做好一点呢，或者 除了处理自己自身的问题之外，会不会都可以行多一步去帮下身边的人呢？就算是关心又好，或者真的有些朋友我知道都会出去做义工啊，或者是送物资啊等等啦，更加是身体力行啦，都是一种学习，亦都给我们看到呢，其实平时呢可能觉得都是这样啫，社会日日都是这样过啦，但是呢今次给我们更加欣赏得到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微小的部件和齿轮真的缺一不可，还有很多个岗位都是依然，就算你说做零售业啊、服务业啊，或者是一些很高风险的场所工作的人呢，依然都是继续紧守他们的岗位，这些人呢的精神我们都很值得去我们去尊敬他们。 即使都是他们很紧守岗位，是供应食物给大家，其实我们都很感谢，虽然他们真的很难过在这个时间，即是大家。但我覺得更緊要大家齊心啦，唔好喺度再搞一啲破壞嘅，同埋一啲好負面嘅言語情緒去話俾大家。咁其實都影響緊大家咯。 係啊，成日都係咁嘅，即係笑住係咁過，喊住係咁過，咁不如正面啲啦。 冇錯， 好啦， 望住明啲。 係啊，喂，好叻啊，阿葉太，我都要向你學習啊。 大家都是 是 的，都是很好的，你们多谢你们香港电台散播一些很正能量的给我们。 嗯，全靠你们这班这么正面的听众咯。 我们一起努力。 好啦， 山啊， 好，多谢晒叶太，拜拜。 好，多谢。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作无赖又无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今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哇，好有正能量嘅一个点唱 啊！ 系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都系。 系啊，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 晨光追踪31。 最终三十一同阿钟哥一齐请阿刘畅出嚟倾下偈先。早晨阿畅啊， 喂，早晨啊，欧早晨，钟哥早晨，各位 早晨啊，畅有啲咩好介绍啊？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点钟啊，继续呢个香港故事，从狮子山远眺神州大地啊，咁啊，继续同大家咧坐喺电视机前面咧去游下呢个中国嘅名山大川啦。咁啊，上一集咧就介绍过呢个西夏文啊嘛，即系中国古时有个国家咧叫西夏，佢哋自己有啲文字噶嘛，咁啊。西夏咧，咁啊，今集繼續去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個地方，咁啊，會帶大家去呢個西夏王陵嘅遺址，咁啊，好特別喎。呢個地方咧，就係話，話說西夏國咧，古時就俾蒙古人滅咗嘅，咁啊，蒙古人建立咗元朝之後咧，有編制到宋史、遼史、金史，但係偏偏就唔幫佢哋制定呢個西夏史，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現代人要了解西夏嘅歷史咧。唯有靠啲考古學家帶我哋去啲遺址嗰度睇下，咁所以今集呢個西夏王陵遺址咧，就可以睇下西夏國當時一啲歷史痕跡啦。 嗯，跟住咧， 跟住另外一個節目會帶大家咧搭下呢個中國鐵路，遊下呢個中國鐵路嘅歷史啊。咁啊，攝制隊咧就會帶大家咧坐高鐵去揾下古時咧呢個赤壁戰場嘅所在地話，好特別。即系呢个三国时期嗰个赤壁战场嗰个所在地，咁啊， 真系去个现场睇一睇先得要吓。 系啊，咁啊，对呢个历史有兴趣嘅朋友，今晚八点钟记住留意啦。 咁啊，可以睇睇呢啲节目啦。咁啊，留在家抗疫啊，最好就系睇住咧港台电视31嘅。仲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啊？昌 好啦，咁啊，继续落去今晚十点钟啊，有呢个纪录片系列《异国人生》啊，咁啊，继续咧去跟住嗰啲加拿大人咧移居世界各地，睇下佢哋嘅事迹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记者啊，阿老西啊，咁啊佢好特别啦，佢为咗爱情，佢系去移民嘅，咁啊听落好普通啦，即系嫁个有情人啫嘛，咁啊佢就系好特别就在咩咧？佢喺南非咧最动荡嘅时候啊，去咗呢个约翰内斯堡采访，咁啊揾到最爱啦，咁啊选择为咗爱情定居南非啦，但系原来咧佢喺嗰度定居咧要有一个好大嘅风险嘅，就佢话咧要一齐咧。佢哋要一齊嘅話咧，就冒住呢個坐監嘅風險，最高可以坐7年咁話噶。咁啊，究竟點解要咁？點解要有呢個風險？同埋點解佢都要選擇咁做咧？今晚十點鐘記住睇聽佢點講啊！ 好啊，唔該曬卓嘅介紹啊！ 節目咁豐富，留喺港台電視31啦。唔該卓，拜拜。 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目前推动接种疫苗的对象是一老一幼，尤其70岁以上未打过一针的长者，因此政府会以主动接触针稳人的方式上门为希望接种疫苗但是碍于行动不便的长者或者残疾人士打针，希望做到一个不漏。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00名70岁以上长者未接种过疫苗，他们未必不想打针。他又说，上门接种的疫苗初期会是科兴，政府会先做好三件事，首先设立网上登记平台，登记者可以是想打针的本人、他们的屋企人或者是协助的团体，之后会联络医护机构、地区团体或者希望帮手的个别医护，以便做好统筹。第三是要做流程，例如怎样送针和怎样为接种者发针纸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409宗新冠病毒个案，包括1275宗的确诊和5134宗的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重症患者增加5人，同日有1097人康复出院。新增的确诊个案当中，1219宗是本土病例，吉林占最多的1086宗，其次是上海和辽宁，分别有50宗和12宗，广东有4宗。无症状感染有4996宗属于本土个案，上海占3450宗，吉林907宗，福建179宗，广东亦都有18宗。内地累计144515宗确诊，4638人死亡。上海新增35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其中50宗是确诊，3450宗是无症状感染，其中17宗确诊和2833宗无症状感染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找到。为了遏止疫情，上海市今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全市展开分区分批核酸筛查，首批涉及浦东、浦南和比邻区域先行实施封控，区域内的住宅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所有人足不出户，公共交通和地铁停驶。网上流传片段，见到大批居民赶到超级市场购买粮食，期间有人争执。浦东新区多间嘅超市寻晚都延长营业时间。当局强调要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封控期间按需要提供平价主副食品供应。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得奖名单陆续揭晓，拉美裔女星亚利安娜迪帕 斯是凭着电影《西城故事》夺得最佳女配角的奖项。最佳动画长片奖项由电影《奇幻魔法屋》夺得。另外，获得共十项奖项提名的电影《沙丘悍战》暂时是夺得六个的奖项，分别是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音效和最佳视觉效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一骤雨同几阵雷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45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1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京东集团216.6跌12.2，美团139.7升4.7，腾讯控股356.6系升2毫，友邦保险78.75跌1.45，中国神华23.65升1.35，阿里巴巴107.3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73.52跌3.2，东方海外国际182蚊跌37蚊，李宁62.85跌2.45，盈富基金21.52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22.85，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人民币6.38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4点，跌225点。港金报18,2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24美元，卖出1,951.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骏景园。重复多次啊，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道路工程就已经做完咗，车龙尾消散，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中心慢线的道路工程已经做完了，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葵涌道天桥九巴车厂行人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逢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如果確診新冠病毒，我哋可以用脈搏血氧計嚟到檢查血液嘅含氧量，協助我哋監察病情。 使用脈搏血氧計之前，記得要先洗手，確保你嘅手唔好太凍。你可以將手放喺胸前幾分鐘，然後啟動血氧計夾喺你嘅食指或者中指上面。被測嘅手指唔應該搽咗指甲油或者假甲。 記得要讀取同埋記錄穩定後嘅顯示數值，即是血氧饱和度和脉搏率，大多数人血氧饱和度会是 95% 或者以上，所以如果两次毒素都在 94% 或以下，需要尽快求医，如果维持在 92% 或以下，请前往急症室。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连诗雅、Jude、曾若华，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有压力，佢有压力。早两日有朋友同我分享佢去银行嘅经历，我话原来你同我一样都系鍾意亲身去银行嘅。佢即刻话梗系唔同，仲话自己系网上理财嘅先驱，唔似得我咁落口。我话咁你去银行做乜嘢呀？佢话只系用柜员机啫。我话柜员机有乜嘢好分享呢？莫非你又系嗰啲揿完钱唔记得攞钱同张卡就走咗嘅人？佢话当然唔系。话说嗰日佢喺银行门口柜员机諗住做少少转账，见到有个上咗年纪嘅姐姐喺度用緊，佢未喺后边排队囉。仲话就算唔係因为疫情关系，平时都唔会企得咁近用緊柜员机嘅人，费事瓜田李下俾人误会自己想偷睇佢啦。我问咁有啲乜嘢事呀？佢话前面嗰个婆婆按咗两按之后，突然之间攞返张卡出嚟，拧转头望住佢，仲带点不耐烦嘅语气咁话：俾你用先啦，喺度望住晒我，好大压力啊！我即刻问我朋友：你又话企到好开，点解佢会觉得有压力啊？我朋友话：真係有 1.5 米嘅距离㗎。所以婆婆突然之间咁嘅语气，佢都有啲愕然。佢即刻望一望后面，除咗自己之外都冇人排队，何来俾到压力佢？每一个人有唔同嘅特质，相信你都试过喺赶急情况之下突然人有三急，就算喺洗手间你都会去得唔顺畅，越想快啲搞掂越系搞唔到。如果你是男士，在公共洗手间企在尿兜前面方便的时候，后面已经有几个人等着，你都会觉得周身不自在。不过不是个个都有相同反应，有些人不理会后面有几多人排着队，自己一样去得很舒服。就算工作方面都是，你都听过很多人平时做事有少少压力都不得，不断喺度呻，哇压力好大，完全做唔到嘢。亦都有啲人到 deadline 先可以爆发小宇宙完成工作。睇下你系属于边种人嘅啫。一个团队如果大家承受压力嘅能力系差唔多，咁就可以完成好多巨大嘅任务。如果全 team 唔系好能够承担到压力，都可以轻轻松松做啲简单工作。最麻烦就是有人承受压力的能力高一点，有些能力低一点，那就麻烦。压力可以是令你做不到事的原因， 但系亦都可以成为你工作嘅动力，睇你点睇嘅啫。跟住我问翻我朋友，最后点啊？佢话冇啊，佢唔用，自己用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Two, three, break。 Two, three, break。挤逼的街，飞快的钟，急速令你失控。 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最近我成日又去街市买一啲蔬菜啊或者生果咁样嘅， 咁都係咧見到平就買啦。咁所以個整法咧就好簡單嘅，就抌落去煲熟曬就算啦。所以咧我做唔到呢一個環節啊，要交俾阿 Kitty 先啦。 唔係，其實煲熟都好食嘅，你連埋佢嘅營養最基本咁食啊嘛。喂，不過咧上個禮拜咧，我咪話浸嗰啲番茄仔要回鍋下嘅。 點啊點啊？ 就問啲酒仲飲唔飲得啊咁樣。 你莫非你已經飲咗啊？點解？ 唔係未得，因為我未食曬啲番茄，仲浸住幾粒。咁我諗咧，可能今晚咧我就有得試啦。嗱，不過番茄咧我就已經試咗一轉㗎啦。OK 啊，因為其實佢你剝咗個皮去浸咧，佢好快就已經入味啦。咁我自己咧覺得有少少可以調整嘅咧，就係你揀嗰啲梅酒咧，如果你想食落去即係開胃啲酸酸甜甜咁咧，就揀本身你個酒咧就係甜身啲咧就會比較好啲嘅。咁如果唔係咧，你食之前咧就可以加少少蜜糖落去咧，咁、 哦啊、 就有嗰個梅酒加埋嗰個甜嘅感覺啦。 咁呢度咧可以做多一個報告啊，麻煩 Kitty。你而家未食晒噶嘛？ 未有几粒。 嗱，咁你就今日再食下，睇下隔咗几日浸耐咗多几日之后，会唔会嗰个番茄仔个味道再浓啲？ 会啊会啊，我想睇下会唔会真系哇好醉啊！食完之后，因为浸多咗几日酒之后，咁可以听日回报嘅。嗱，呢、這个就记住啊 ，mark 低先。第二樣咧就是、今日講下咧一個食譜，其實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我想問一下鐘哥，你譬如蒸排骨咁樣啦，通常咧啲人都會墊啲嘢喺底啊嘛，因為咧攝咗落去咧可以吸埋嗰啲肉汁啊，你會攝啲咩喺底咧？ 豆泡。 我都系，我都系中意摄豆泡。咁、以前咧，我婆婆喺度嘅时候咧，我见佢中意摄咩咧，就摄南瓜。就将啲南瓜咧切片，咁咧就摆喺底。咁我觉得咧，其实因为我本身就麻麻地南瓜呢一个嘅蔬果嘅，系啦，因为个味道好似偏淡啲啦，佢嗰个质地又淋淋地咁啦。咁但系咧，我觉得佢摆喺排骨嗰度一齐夹埋蒸咧。已经是算是整南瓜的其中一个很好吃的方法。 不过要看看你那个生肖是什么的。如果是双冲呢，你就要摄太岁的。 是啊。 是。 咁摄咩都唔紧要，唔好摄做奶就得啦。我觉得。 我猜。不过我而家唔怕咯。咁啊摄南瓜咧，摄喺底咧，薄薄地摆去蒸啦。咁最近咧，我就见到一个咧几得意嘅相咧，就系、有啲网友分享嘅，佢亦都系攞个南瓜同排骨一齐去蒸。咁只不过咧，佢就买咗一啲咧圆隻细细只嘅南瓜，将佢开边就劏开咗一半，即系好似嗰啲好细只嘅西瓜咁样，西瓜盅咁样咧，切开咗一半。咁佢去咗啲籽之后咧，就将嗰啲排骨咧摆上去一齐蒸。咁佢影出嚟嗰张相咧，其实几打卡噶、哦，即系几靓噶。咁只不过咧蒸嘅时候咧，同平时你切片摄喺底蒸咧有少少唔同，因为咧你平时切片摆喺底咧就薄啲，容易蒸熟啊嘛。咁而家佢劈开咗一半，成个好似个。西瓜盅咁样摆入去蒸咧，咁就难熟啲嘛。咁所以咧，你要预先可能蒸咗个南瓜，即系切开咗一半去咗啲籽，预先可能蒸咗几分钟先。之后咧，先将你腌好咗嘅排骨咧摆喺个兜兜嗰度，即系嗰个南瓜嘅兜兜嗰度，再一齐蒸多佢十分钟、十零分钟咁样。咁咧，佢又系成个南瓜咧，佢一个底咁样咧就吸晒上面你蒸排骨嗰啲肉汁。哇！咁我又觉得端出嚟摆喺台咧几好睇喎。 系啊， 咁同埋食嘅时候几正喎。 嗱，唔系我啱想讲嗱，虽然咧呢个系打卡位，你正话都讲咗啦，但系食嘅时候冇一片片咁容易食入口啊。因为你成半块咁上嚟啊嘛， 根笔啊， 系咯， 系啊，咁啊，我觉得又可以试下，几得意啊！即系摆出嚟嘅时候，嗱，我自己就俾呢张相吸引咗嘅，咁我就想自己睇下呢几日会唔会得闲就去街市买餸咧，试一试，睇下个效果如何，系咪食嘅时候好困难，定系其实咧佢已经两样嘢都蒸到淋晒嘅时候咧，都用筷子可以就咁可以撩起佢嚟食咧，咁、 好啊， 咁啊可以试下啦，大家喺屋企。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交俾 Barbie 讲下先啦。 Hello， 我今日揀呢一個享樂嘅推介咧，都唔可以話推介，其實係唔推介。不過亦都係正正因為咧，而家呢一啲咧梅南天咧，同埋咧潮濕啊，落住雨又涼涼地嘅天氣咧，我先攞嚟講嘅。就因為我唔鼓勵大家去，但係又想俾大家知道咧，香港有一個新嘅所謂叫做與時並進嘅新嘅旅遊產業啊。嗱，之前咧記唔記得咧疫情初期咧，跟住大家就好一窩蜂咁樣話推本地遊啦。 係啊係啊， 因為希望咧我哋本地嘅旅遊業，即係譬如話啲導遊啊，或者旅游公司都不要說完全关门，都希望有些人可以促进下本地的一些旅游业。去到现在你知道那个隔离啊、限聚啊和确诊的措施，令到大家都觉得哇，真的要越来越小心，越来越警惕。于是呢、我发觉了真的多了很多人想了一些新的点子出来，就是怎样去令到香港的旅游业继续可以兴旺起来。我最近见到有一个呢，我真的觉得没什么人试过这个体验，但是呢也都没什么人够胆去试这个体验。我们呢看那些荒岛逃生戏呢就看得多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自己给钱、去做一个两日一夜的一个漂流之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或者兴趣去试这样东西 啦。我完全有胆量。不过咧就一啲兴趣都冇嘅， 我都系咁讲。 即系喺香港嘅孤岛咁样漂流系嘛？ 嗱，其实佢唔系孤岛啊，系大埔嘅鱼排啊。佢哋咧就系因为咧，即系可能而家所有嘅生意啊，或者系真系养鱼咧，都养到实在可能嗰个生意咧就真系差咗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发展咗呢一个旅游业。嗱，佢咧。真係有登嗰啲嘅即係話旅遊嘅套餐係點樣嘅咧？ 係 佢咧，我哋唔講個價錢，因為其實價錢真係唔貴嘅。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咧，你見到嗰啲通常咪會有啲旅行圖片啊，即係影下啲風景啊，影下啲設施咁樣嘅。咁咧你見到咧，你就會覺得點解我會形容佢為一個荒島漂流咧？因為佢就係俾一個魚排你，同埋俾一個帳篷你。咁你嗰個帳篷咧就係搭喺個魚排上面啦。而咧係啊，咁而嗰個魚排咧就係好似我哋認知咁，就係真係綁住幾條繩。绑埋个岸嗰度咯，咁然后你嗰个帐篷咧就系喺即系个水域嘅上面飘下飘下咁样咧，就度过咗你嘅露营之旅啦。 咁点样啊？即系可以抛啲鱼排落去，跟住又钓下鱼 咁样。即系鱼排下边有冇鱼俾我钓先？ 跟住咁唔知噶，海嚟噶嘛，系啊，佢游过嚟 养咗喺下边噶嘛。如果真系鱼排嘅话，佢养咗噶嘛。 咁 如果真系鱼嘅话，我系咪可以钓上嚟即刻烧嚟食，或者点样 咧？系啦，可唔可以咧吓？ 嗱，佢咧佢嗰個服務咧，佢就冇講得咁仔細，到底包啲乜嘅。咁但係咧，嗱佢係嗱佢有講話咧，佢係包譬如話來回接送你，因為你要去嗰個地方噶嘛，你唔係人都出到去嗰個漂浮中嘅魚排噶嘛，都會包你兩程艇啦，同埋咧包一個營帳啦，同埋包隻獨木舟，即係你可以自己喺嗰度咧撐個獨木舟嘅。嗱，但係佢係冇講話包你釣魚啊，或者包你其他嘢嘅，亦都唔包伙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幾搞笑喎！即係竟然諗到有一個咁樣嘅海上營地可以作為一個新興嘅旅遊設施。咁嗱，但係點解我今朝早一早就講話揀呢啲天氣先至嚟講咧？因為我覺得呢啲天氣大家應該唔會選擇露營嘅。 嗯， 係啦， 橫掂都濕立立咁啊，近啲海啊，寧願漂流咁樣。 橫掂都係， 係咪啊？ 係啊，唔係嘛，真係會咁諗。 係 哦。 同埋其實講真啦，疫情期間咧都真係唔鼓勵大家去咁多呢啲，即係始終因為我覺得咧營帳咧，你自己除非你真係帶咗好多嘅消毒啊設施去，你要抹過曬人哋嗰啲地方啦。否則其實之前都已經講啦，你譬如去住酒店都好啦，雖然酒店都會幫你執房同埋幫你清潔，但你自己去到你都會抹一轉噶嘛。咁除非你真係啊，你想你個行裝係可以孭咗可能半桶呢個清潔劑去，咁如果唔係我。我可能都唔会好鼓励大家呢个时候去做一啲咁样嘅旅游活动咯。 呢排大家都冇咩做噶啦，不过我有个朋友自得其乐啦，咁啊，即系都唔好话鼓唔鼓励，鼓唔鼓吹，因为咧，就算俾你做，你都未必识做。佢系嗰啲潜水爱好者嚟，孭樽潜咗落去水底。 咁喺隔篱咯，冇睇下鱼咯，潜水咯。依家最佢就话，依家最能够做嘅一个活动就 系潜水啊！ 佢自己自得其乐，佢真系孭樽入去潜。咁、当然啦，人哋教练又成咁样，咁咧即系梗系可以玩得到。我哋啲凡夫俗子又冇搞咁多嘢啦，咁样咯，即 系 几有趣、啊。原来呢段时间潜水啊，应该都冇乜嘢搞得到佢咁样、有趣有趣。不过你话礼拜六日啊，即系搵啲嘢做，其实好多时候都系留翻喺屋企啦，即系听下收音机，睇下电视咁。呢啲就係、是、即係叫做大家日常嘅生活啦。 不過就話阿芭比講呢一個魚排的露營咧，咁暫時嗰啲帳篷係咪應該都係俾一至兩個人用啊？應該都唔會有。 係啊，佢係話兩人帳篷咯。我睇落個型都唔係細嘅，唔逼夾嘅，應該可以兩個人即係攤喺度瞓都 OK 嘅、那個 size， 同埋個魚排都 OK， 都幾似幫到嘅、那個 size 真係。 咁啊，即係有機會疫情放寬之後，先去睇睇諗諗佢啦。 我覺得試下， 如果佢真係想俾啲人有一種荒島嘅感覺咧，應該連嗰隻獨木舟都 cut 咗佢。 再俾个排球佢，再俾个排球佢系嘛？ 送咗你出去俾个排球，你自己谂啦。 好似汤汉斯咁样系嘛？即系睇翻啲外国电影啊吓，咁啊依家都系 Oscar 颁紧奖啦，咁啊大家 可以留意下啦。 系啦，睇下啲唔同资讯咧，有咩戏攞完奖之后可以煲煲佢啦。 唔该 ，Barbie。 Thank you， 唔该晒 ，Barbie。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拿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